大概看过。那关于法律保留原则哈，它大概不太会去单独的出现一个考题，它通常呢会跟像行政处分的部分啊，或者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有关于特别权利关系的部分呢哈，就是一起啊一并的出现。那另外一个跟我们法律保留原则呢好相关有相关联性的一个子题呢，就是在我们67以下的所谓的授权明确性原则。那授权明确性原则呢，也会跟我们之后啊在那个行政命令这一章呢会有一些这个重叠的地方。那这个明确性原则等于说我们先用这个法律保留原则的角度啊，我先大概先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一个内容。那有一部分的内容呢会等到我们行政命令这一部分啊后再进一步的来做介绍。好，那所谓的明确性啊，授权的明确性，那其实它的上位就是一个所谓的明确性原则啊，明确性原则。那在我们的行政法里面呢，常常讲行政这个明确性原则，但它到底内涵是什么？有时候要稍微厘清一下啊。我们讲到明确性，它其实有至少三种意义啊。一种呢叫做法律的明确性，法律本身规定的明确性。好，一种叫我们这边要讲的授权的明确性，授权明确性。最后一种呢，我们在讲到行政这个行为的这个部分，它的一些原理原则呢会提到所谓的这个行政行为的明确性。至少这三层意义，所以当然授权这个所谓的明确性原则，它是一个宪法上的很重要的原则。它主要在讲呢，不管你是立法者的行为或者是行政机关的行为，你本身都要有一个这个明确，都应该要明确。那所谓的明确呢，当然就是说要让人家能够理解，能够看到，能够知道说呢你在讲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谓的你可以知道，你可以让人家知道在讲什么呢？在法律明确性这一点就很清楚哦。所以呢，法律明确性呢，它其实分成几个要件，我想大家应该对这个部分会比较这个比较没那么陌生了。第一个是它的意义呢，非难以理解，不能写得太精深了，但非难以理解的这个部分，有时候啊，在一些科技性的法律里面呢，或者是不要讲科技性的法律啦，像有一些建筑法令，好，建筑法令其实有些我们看得懂，它是中文，但是有些内部的一个部分你可能看不太懂。像我们的建筑技术规则里面呢，有一些部分是关于所谓的这个像2-2这个建筑技术规则里面有一个建筑施工编哦，它23条呢有一个关于日照权的规定，日照权的规定，日照权的案子呢，其实非常在台湾呢有几个非常代表性的个案，之后会跟大家呢做成个案的来。让大家知道里面的内容在什么重要在什么地方。那23条里面就是规定说呢，其实在我们怎么讲说日照权这件事情，怎么样说呢没有侵害到你的日照权。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这个标准说简单也简单，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啊，就是说在冬至的这一天，冬至好像过了一阵子，在冬至这一天呢，我们不能够让这个基地，比方说这样讲好，就一个尝试先跟大家讲一下。比方说呢，有两个基地，基地 A 和基地 B 哦。比方说，你要在基地 B 这边呢盖栋房屋哦，不要盖栋房屋好了。那你要去画一张所谓的北向的这个日照检讨哦，北向的日照检讨，这个部分我们之后还会再讲哦。好，有一张检讨图啦。那这个检讨图不是说这个每个人都可以画，你要请建筑师才画得出来哦。那你自己用圆规用这个量角器哦，恐怕也画不出这种东西来。那A 和 B 两个，比方说这个两块基地相邻，那你不能够什么？你盖了一栋房屋之后呢，你不能够让这个 A 的部分哦，这个临近基地的部分呢，在冬至的这一天哦，日照少于一个小时哦。在冬至这一天呢，你一定要让 A 地呢，它的日照要超过一个小时，只要短于一个小时呢，哦，那这个就变成说你是一个侵害人家的日照权哦，侵害人家日照权。那侵害日照权的结果呢，就是你的建筑执照呢可能会被撤销哦，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在盖房子之前呢，其实都会做一个所谓的北向日照的检讨。 那同学问说，那这个北向造检讨会不会像冬至那天真的去量？那万一我建筑时间在冬至前怎么办？哦，不需要，其实这个部分的一个测量呢，哦，建筑师他都会做，所以他呢不需要什么，他不需要说一定要在冬至这一天，他就可以把图画出来。好，哦，这个算是他们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那像这个部分，你说意义好不好理解哦？其实算是好理解，但是呢，在某一些的这个个别的这个条文里面呢，它的意义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不过，这个当然跟技术性有关哦。那所谓的什么叫难以理解，在个案上会有不同的认定哦。好，这意义非难以理解哦。再来是哦，这个受规范者所得预见。哦，得预见。哦，要被规定的人呢，哦，他可以先预见到哦。就是可以先看到说他这是什么样的规定，或他假设说违反这个规定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待遇，好，那最后是一个这个司法审查的确认，以司法审查的部分呢来加以确认，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我们知道说呢，其实在整个立法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重要的一环。不过呢，你法律立出来之后，其实立法者呢就已经跟他没关系了啦，哦，跟他没关系了。那真正呢，哦，能够去解释法律、去适用法律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行政，一个是司法。那行政当然是第一层去适用或解释法律的这个人。那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司法，好，哦，司法。那这个受规范者所得预见哦，这个要件哦，其实恐怕我想大家这个对于这一点上来讲，应该是想不到说不可预见哦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但是会不会有不可预见的情形呢？哦，其实也有啦，好像也有，像比方说对岸的这个中国大陆，它有一些法规啊，其实是机密的哦，是机密，尤其是一些单行法。那什么叫机密哈？就是说它不会公布，它不会公布。所以呢，如果你去那边哦，你做一些事情。你就他突然把你抓起来，然后抓起来之后你就说，哎，你违反了我什么法？你说，哎，我没有看到这个法，我不知道。他说，对啊，当然不知道，你这是机密啊。哦，你说你在完全不知道这个法律规定情况之下，你就被这个就很惨。那像之前我们做过一些研究，就关于他们的像武警啊，武警就是他们的武装警察，他们的武警是介于解放军和那个公安之间，他不是单纯的警察，他有一部分他的装备什么的，其实跟军队哦是等量齐观的，好像他比这个一般的我们的警察都还要精良很多，甚至他们武警还有装甲车，哦，有直升机等等，非常强大的武力。那个武警这部分，他们有些执法就没有公布，哦，就没有公布，所以有可能你去那边呢，你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就被抓起来，然后就被一个机密的法律呢说你这个有问题，哦，说你有问题，哦，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在台湾当然不容易想象了，哦，不容易想象说会有一个什么所谓的社会观的时候所难以预见的，哦，这样一个情形。哦，好，这是法律明确性啊，它的三个标准。那授权明确性，我们现在要讲到呢，它其他的标准是比较更简单一点啊，它是说啊，你授权的啊目的，好，授权的内容以及授权的范围呢，啊，这三个啊都要具体明确，啊，要具体明确。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最后这边我们看到的行政行为的明确性，其实行政行为的明确性呢，包含我们上堂课讲到的行政命令，在行政命令的本身呢也要够明确，也要够明确。那这个行政处分你要做成一个对人民做成一个财阀性的这个不利处分呢，也要够明确。哦，我把门关起来好了，这个怕吵到人家。那在明确性原则的这个角度以下呢，当然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说啊，到底什么样叫做行政行为明确性它的一个判断标准。那所以我们通常有时候就会去借用我们在法律明确性这三个标准去看所谓的行政行为的明确性。比方说我们在问呢说，哎，那这个条文，比方说一个行政命令它是不是呢有符合明确性，其实呢我们也会借用这个法律明确性呢去做这个衡量，好，去做衡量。所以在 存量刑证明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说它的意义是不是难以理解啊，它的受贿犯者是不是可以预见，以及司法审查是不是可以加以确认。那至于说其他的像行政处分的部分，一个处分是不是明确，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借用，那有时候我们看个案，比方说呢在个案里面一个行政处分，比方说一个科税处分给你，结果呢它上面没有写金额，没有写金额，那可能呢就是一个什么没有明确性的，就没有明确性，要你说不符合明确性原则的。好，那这三个是不同的层次，所谓的法律明确性、授权明确性还有行政行为的明确性。前面这两个呢都是要求立法者的，立法者的，包含法律明确性，包含授权明确性，都是在要求立法者的，你在做这个包含法律的本身，法律的本身，条文的本身呢就要明确。那你授权给人家做也不是不行，但是你自己本身呢，你必须对于你的授权的目的、授权的内容以及授权的范围呢，都必须要这个够具体、够明确哦，这是第二个这个要求。那最后一个所谓的行政行为的明确性呢，只是要求行政机关的哦，本身呢，你行政行为在做的时候就应该要具体。要明确，要让人民呢能够知道你在做什么，以及你要让人民知道说呢，他因为这个东西做出来呢，他应该负担什么样的义务或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好，这是关于行政行为的这个明确性的这个部分。那三个层次呢，就是都是在明确性原则底下。那你要先知道说他在讨论什么样的部分。那当然呢，在授权明确性这一边呢，主要他要一个限制，就是关于立法者授权给行政机关订定行政命令的时候，你本身呢所做的。目的、内容和范围呢，都要具体明确。那当然呢，行政机关呢，在立这个东西的时候，在定这个命令的时候，当然它有一些限制哦，它必须就不能够逾越这边所说的目的、内容、范围哦，它就不能够呢哦，自己在逾越这个范围呢，再另外做一些这个相关的规定哦，这当然是一个事理之必然哦。那我们这边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立法者的角度。那为什么我们会要求所谓的授权明确性？其实这个是我们从德国基本法里面呢，直接就。引进过来，引进过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讲义的68页，我又把这个德国法它的一个基本法第80条的第一项，它这明文规定说啊，这个联邦政府呢，联邦阁员或邦政府得依据法律呢发布这个法规命令，那此项命令的内容、目的以及范围呢，应以法律定之啊，所发布的法规命令应引证法律依据。那如果法律规定授权得再移转，则授权之移转呢，应以法规命令定之哦。好，我们先看到这个条文的规定哦，它其实呢就很简单的说呢，如果这个你要授权，不管是联邦或联或者是邦呢，你要授权给这个。这个行政部门呢，在发布这个命令哦，在发布命令，那这部分呢，你就必须要符合这个具体明确的一个要求，至少在所谓的目的、内容以及范围上面呢，都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具体明确哦，必须要具体明确。那这个部分是它一个最主要的规定，而且它有要求说呢，所发布的法规命令呢，应该引证法这个法律依据。换句话说呢，在一个授权命令的最前面的第一条呢，就要讲说呢，本法呢是依据什么什么的哪一个条文的规定来定之。其实大家去看哦，我们的像我们这个法律都有施行细则嘛，那施行细则的这个的性质是什么呢？哦，大家可以先想一想哦，是什么？那施行细则前面呢，大家都会有一个随便一个，你随便找个施行细则，前面都会有说，这是我们。本施行细则呢是依据某法第几条的授权来订定，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文字，就是像我们这边这个德国法里面所讲到的，必须要引证法律的依据，引证法律的依据。那为什么在德国法的脉络底下会要求所谓的授权明确性原则？其实呢，这是因为这个纳粹的遗毒啦，以前其实不怎么强调授权明确性原则，但是在这个纳粹时代呢，因为这个帝国议会他们本身呢做成了一些决议，这些决议的内容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呢，我们把立法权呢、就授予给这个行政部门呢来立法，来立法。那所有的东西呢，都可以用命令的方式来定。等于说啊，在这个帝国议会这个部分，他做了一个比较概括式的授权，非常非常概括的授权。那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我们今天立法院呢通过一个决议，决议的内容就是说呢，好，那以后呢，这个我们的立法的部分，我们只做框架的立法，那所有的这个内容呢，都由这个行政部门呢这边来订定，来订定命令来方式来做，这样可不可以？那当时呢没有这样的禁止的，所以呢，所有的像屠杀犹太人的法令啊，像一些很侵害这个对人民侵害这个权益侵害非常非常大的法律等等。 以及呢，甚至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帝国大审判，哦，像那个白玫瑰事件，哦，一个 Sophie，哦，Sophie 她一个慕尼黑大学的一个女孩子，她跟她哥哥呢去发一些这个反纳粹的传单，结果呢被抓到之后三天就被砍头，哦，被砍头三天而已，哦，那这些法律呢，事实上当时啊全部都是合法的，哦，这都是说就是这些命令都是合法的，那纳粹呢做这些行为呢都是合乎法律规定的。每个都是合法的，哦，每个都是合法的。那为什么合法？哦，因为呢，他都有经过这个所谓的立法者帝国议会的授权。那战后呢，当然对这段历史呢，德国人开始反省，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是因为立法者呢自己把他的一个缰绳就放弃了，哦，所以就开始强调授权明确性。至少说呢，我们可以啊，不是不行，不能授予给行政机关呢做一些事情，但是你本身的一个这个原则呢必须拿捏好，而不是可以做一个空泛式的这个概括式的授权。好，那我们回到讲一个67页，好，67页。那这边我们先讲到说授权它的一个必要性，就是委任立法的必要性。那委任立法有没有必要？哦，有些人心里可能还是有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不要立法者自己做？为什么一定要行政部门来做？那在这个德国呢，事实上在战后也有这样的检讨啦，哦，就是说那到底要不要把所有的权力都回收到立法部门这边来，哦，那让行政部门这边呢进一步可以受到一些这个控制。像在德国的这个脉络底下，他们对于行政权的一个部分呢，它是比较敌视的，哦，就是因为纳粹那个时代的那个时间点的关系。那像如果是法国的话呢，法国其实对于法院，哦，其实它的敌视度是比较高的，哦，比较高的。像大家知道，像法国这个宪法委员会里面呢，其实绝大部分并不是学法律的人，也不是法官背景的，这有没有它时代的一个意义？像大家知道，在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哦，我们先大攻的第一个标的就是巴士底监狱嘛，因为巴士底监狱它是军火库，哦，它本身又关了一些政治犯，它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和这个实质意义，哦，你要有军火才能够，哦，进一步这个去打，像辛亥革命也是先打军火库，那打了军火库之后，法国人再打什么？就是打那个巴黎的高等行政法院，哦，行政法为什么打这个法国的法院？因为呢，当时的法院它都是贵族在担任法官，那这些贵族呢，他基本上他对于那个就是，比方说今天国王要通过一个改革法案，需要经过这个巴黎他这个法院院长的一个附属啦，好，哦，附属等于说他也要签名，法案才会生效。但因为本身他们都是贵族，所以呢，对于一些国王呢，他对于这个可能平民的一些部分的一些开放案改革，那法官这边都挡住。我都挡住，所以至于说呢，其实这个法院的部分其实不被人民所喜欢，哦，所以当时后来革命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人都是很惨的一群人。那一直延伸到现在啊，其实法国人对于法院这一块，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较灵活的，哦，并不像这个在德国法里面把法院捧得这么高。因为在宪法委员会的部分，哦，当然它有很多的考量，有考量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有比较多元的声音等等，哦，那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一个这个不同的思考角度，哦，那在德国法底下呢，就有讨论说呢，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授权给国家和这个其他的行政机关来定命令？不过后来考量到说，这个尤其二战以后呢，其实百废待举，好，哦，百废待举，很多呢都要重建。好像以日本来看的话，日本其实很多的法令，像金融方面的呢，其实在我这个311，哦，去年的311强震之后，都有很多这个非常非常多的修正，哦，非常非常多的修正。那这个一个灾难会导致行政部门的工作量，哦，这个增加，所以呢，在二战之后还是允许啊，让国家能够这个国家的行政部门呢能够享有一部分的这个立法权限，哦，那再加上说呢，行政的领域呢也日趋的所谓的专业化。那专业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不太可能要求呢这个立法者针对每一个立法呢都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呢去加以这个监督，哦，加以这个具体的立法，所以呢才会有一个委任的必要性，哦，委任的必要性。那透过这个委任呢，当然我们可以让一些行政部门呢有一些空间。那为了让行政部门的空间呢不至于过大，而导致呢所谓的整个国家的一个三权分立的一个平等相违的一个部分呢会受到侵害，所以我们再用授权明确性原则呢，好，来加以这个限缩。那我们直接看到讲义69页，像我们看到释字第313号解释，其实这些解释文都很像，我们就只看其中的几个就可以，那这些解释里面呢，其实主要它的一个论述的方式呢， 大概哦，你可以看好像我看到 A 这个部分三一三号解释哦，他说呢，这个对人民有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的科处罚锾，那涉及人民权利的限制，那处罚的构成要进行数额呢，应由法律定之的哦。这通常都会先，这是第一段哦，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呢，应以法律来定之。好、哦，那后来进一步他，除非是这个法律严格的一个所谓的绝对法律保留，不然他还会有下一段，就说呢啊、哦，如果呢他的一个法律就其构成要件啊、哦，授权以命令为补充者，那这个命令授权的一个内容及范围呢，则应该具体明确，而后呢，再据以呢发布命令，哦，使合乎所谓的宪法第二十三条以法律限制人民权利的意旨，哦，后面会有这样子的一段话，哦，大概就是说呢，你如果要用这个、哦、所谓的授权命令的方式来定的话呢，你本身的一个授权的目的和范围等等，就应该要够具体、够明确。那像三六七号解释呢，它主要讲到的是这个税的部分，哦，税的部分，那这个问题大家自己参照就可以。那三九四哦，一直到三九四号解释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很也跟三一三号解释呢非常的像哦，非常的像。那我们直接先看到一号比较这个重要的解释哦，在其实三页这边的四九一号解释哦，四九一号解释，四九一号解释呢是在几个释字里面呢算是非常重要的一号，它是牵涉到关于公务员的这个保障的问题。好，公务员保障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当时在做成的时候也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啊。这个讨论到现在都还有人呢在继续这个穷追不舍哦。那这边呢，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在这个明确性原则的另外一个这个面向，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先看到中间这个部分哦，它当然如果大家这个稍微看一下就知道，它中间有个括号写参照本院释字第四十三号解释理由书哦，它后面就写说呢，其授权的目的、范围及内容呢，应具体明确而后可哦。换句话说呢，这个部分它是说啊，你要命令可以哦，但是你的授权的一个目的、范围及内容呢，哦，必须都要具体明确，好，具体明确。那一直到底下，哦，等于说靠中间靠下面这里，哦，他有讲，又有讲到法律明确性。他说呢，又哦，这个惩处处分，哦，惩处的部分呢，其实是一个所谓的考绩的惩处啦。那这个部分可能以目前来讲，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哦。像一般我们对于公务员呢，比方说他有违法失职的行为，我们会对他做两种处罚啦。一种处罚呢叫做惩戒，好，哦，惩戒，惩戒呢是一种司法权的行使啊。哦，就是要透过我们司法院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哦，依照我们的公务员惩戒法的规定呢，对他做什么撤职、休职、降级、减俸、记过、升戒，哦，那是另外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叫惩处，哦，惩处，惩处呢是一种考绩的，哦，是他所属机关的长官呢做的，哦，做的。那这个部分呢，他跟司法的惩戒呢是不太一样，它可以速度可以比较快。如果要经过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呢，基本上速度会比较慢。但是考绩的惩处呢是很快的哦，比方说把他免职哦，记大过哦，记过哦，升戒等等啊，哦，都是由他的这个长官呢来处理哦。然后呢，后来当然会有一些复拟啊、核复啊，最后经由这个全序部来审定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哦。不过主要的呢还是在长官在行政的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他说啊，这个免职的这样的一个惩处处分的一个构成要件哦，他就讲说是免职这个部分。他说法律呢以抽象概念表示者，不论其为不确定概念或概括条款，均需符合明确性质要求，其意义啊，须非难以理解，且为一般受贿犯者所得预见，并得由司法审查加以确认方可啊。透过这号解释呢，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具体的一种所谓的明确性的原则的表现，一种是所谓的授权明确性，另外一种就是规范法律本身的明确性。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呢，哦，请大家要把它分清楚哦。其实应该本来都不会产生太大的困扰，但是呢，我在实际上在改同学的考卷的时候呢，常常会看到这个同学会混淆哦，就是这三种我们刚刚黑板上写的三种明确性原则的层次。当然，它本身的一个核心都是明确性原则啦，哦，但是呢，在具体适用的时候，你还是要精确和具体的把它指明出来。好，这是四九一号解释哦。那这个五二四啊，六四三这几号解释，就请大家呢就自行参照。我这边就去看好，就是因为等于说都重复的内容，没什么好去强调的。那七十六页以下呢，哈，是关于授权明确性原则的这个要件。哈，看到阿拉伯数字三这里，所谓的目的哈，其实我们这边进一步的讲说呢，立法者授权行政权定定的一个法规命令，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要把它讲清楚哦，要讲清楚。再来呢是范围哦，就是说它的一个 这个行政权它可以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呢？哦，去做这件事情呢，你也要讲清楚，以及它的内容是什么，也要讲得够清楚，好，要讲得够清楚。那随着目的、内容和范围呢，哦，当然构成了一个授权明确性原则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石。但是我们之后呢，看到行政命令的部分，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个哦，授权明确性原则的面向。这个面向呢，我们叫做概括授权，哦，概括授权。这边大家可以先注明一下，好，那我们先不去讲比较细的部分。那什么叫概括授权？概括授权呢，其实它呢，是当然不要把它跟纳粹时代这种概括授权的相提并论，它不是那么的概括。也就是说，但是有些情况之下呢，可能我们的授权的一个目的内容范围似乎啊不用点的那么清楚，好，似乎不用点的那么清楚。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叫做概括授权。但是概括授权本身呢，一定有很多的限制，好，一定有很多的限制。它的限制呢，好，其实简单来讲就是限于所谓的细节性和技术性的事项。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允许所谓的概括授权。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说在这个概括授权的情形哦，其实毕竟它的授权明确性的要求比较稍微低一点，哦，比较稍微低一点，所以呢，我们对它能够做的事情呢，就会有所限制啊。不过呢，在我们大法官的解释也说到后期啊，像604号解释有关于这个连续处罚的部分的这个解释做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好像啊，这对于概括授权的容忍度似乎有放宽的趋势。哦，什么叫做连续处罚？就像比方说呢，我们在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有处罚所谓的违规停车，哦，违规停车。那违规停车呢，我们知道就是一个行为嘛，你就把车停在那边。那一停呢，哦，你可能停了一个礼拜，对不对？那停一个礼拜呢，到底是要罚几次啊？哦，要罚几次啊？那从一行为一罚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一个行为当然就只能开一张罚单。那这样的话，其实有人可能就会贪小便宜啊，对不对？就是说，反正我省停车费嘛，反正停在那边被开一张罚单，我就可以补掉。就只要不要被没有被移置哦，就没有被拖掉的话，我就可以继续停在那边哦，他就会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那这个，所以在道交条例里面呢，他就已经做了一个规定哦，是说呢，我们两个小时呢可以开一次罚单哦，就是说你违规停在那边没有错，好像就一个行为，但是我们可以2个小时呢开一次罚单哦，2个小时开一次罚单。那这个2个小时开一次罚单呢，哦，到底哦我们说是合宪还是不合宪啊，哦？那那时候呢，在实务上就有一些讨论，有些人认为呢，你把一个行为切割成这么多的行为啊，已经明显的违反了一行为不认法。那这604号解释呢，大法官解释这个就讲说啊，这个不会违反一行为不认法，这样子切割是一个合理的切割。不过呢，这样的一个说2个小时罚一次的规定是规定在什么？是规定在一个概括授权的条文里面。那这个概括授权的条文呢，是不是可以作为认定行为数的一个基础啊？那时候呢，大法官最后有讲说，还是要以法律来明文规定比较好啦，或法律授权的这个具体授权的命令哦来做会比较好。但是呢，大法官并没有因为呢它是一个概括授权就否定它的效力。哦，换句话说呢，大法官对于这个概括授权的一个适用的范围似乎有进一步放宽的一个趋势。哦，这边先跟大家提一下。那等到我们讲到行政命令呢，这个部分还会再更清楚。好，那最后我们先看到这个77页的这个最底下哦，这个阿拉伯数字4这边的一个审查的部分，大家参考就可以哦，这不是很重要。那比较重要的是呢，在违反授权明确性的效果这个部分哦，那如果呢一个这个法律呢，它授权的部分它违反了授权明确性，那它本身呢，我们说如果法律呢并没有符合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则不仅啊依据法律的空泛授权所订定的法规命令本身会是无效的，那该授权法律的本身呢，也是应该要所谓的违宪啊无效啊违。限无效，这是违反授权明确性原则的一个最主要的效果哦。等于说呢，母子啊，哦，这个双失啊，就是两个都跟着无效哦，两个都跟着无效。那这个像680号解释啊，这个是比较近期的，可以看一下。像这个他直接讲得很清楚的，他说啊，我们看到讲的78页哦，说立法者呢以违立法的方式啊，授权行政机关的发布命令，以为法律之补充啊，作为宪法所许，但是他的授权的目的、内容和范围都必须具体明确。那明确程度呢，哦，则与应予所授权订定的法规命令对人民权利的影响相称哦。所以呢，他大法官其实他的一个立场就是说呢，假设呢对人民权利影响比较严重的，你的授权的目的、内容范围的具体化的程度呢，就应该比较重。 那相反的呢，如果是对于人民权利的影响比较轻微的，那你对于这个授权的部分啊，当然就会稍微比较轻微一点。那这里呢，他第二段讲说刑法呢，刑法这个法规呢，关系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益之具啊，自应循呢，遵循法定原则，以制定法律的方式呢，来加以规定之。这边制定法律，大家可以看这用它，我们先看它的用语哦，制定哦，制定。我们呢，在这个实际上在答题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哈、我们通常都会这样讲，制定法律啊，制定法律，再来是什么？是定命令啊。这用语呢，其实也没有说这个多么的这个关键啊，但是如果说有老师比较特别注重这部分用语的精确性，你可能啊这个至少用语正确哦，至少少扣一点分嘛哦，至少然后印象这个分数好一点哦，那你多一分呢就是一分哦，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哦，像另外像什么像申请那样哦，像这个像法院来讲会用声音的声哦，申请哦，申请。那另外呢，像行政机关呢，我们会用这个申哦，申请，好，这也是在用语上面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哦，要特别的注意。那有时候虽然说、这个小东西啊哦，小小的地方，但是能够多注意哦，就多注意哦，多注意多注意，那能够尽量减少扣分的机会，那是最重要的。那这边讲了哈，以制定的法律来规定哦，应该要这个所谓跟刑法有关的部分呢。应该要这个制定法律的方式呢来加以规定。那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发布命令为补充规定时呢，需要自这个授权之法律规定中呢，得预见其行为合法，其授权实为明确嘛，那方符这个刑法这个明确性原则哦，这边很重要。他是说呢，什么叫做授权已经明确？在这种所谓的把它可以用补充命令的方式呢来补充刑法规定的时候，他说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自授权的法律规定中呢得预见行为可罚，授权视为明确。好、哦，等于说呢，他要把什么？又把我们刚刚看到的法律明确性的一些内容呢把它加进来。好、哦，所以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次哦，其实明确性原则呢，我们都提出了一些这个相关的判断标准和内容。那这些内容呢都有互相流动的可能性。好、哦，互相流动的可能性，因为呢在其实在德国的学说里面，我们讲到什么意义非难以理解啊，什么受规范者所难以确认等等，其实它所讲的范围呢，其实不见得就只限于法律明确性而已啊，哦，不限于这个部分哦。所以生的时候就有同学来问啊，就是说那为什么呢？我会在比方说讲到行政行为明确性原则的时候，还用到这个法律明确性原则的这个标准呢去做判断哦？那是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这个限制啊，哦，就是一个判断标准而已，只是最常用的还是在法律明确性这个部分哦。好，那。这个是其中一个部分，他说其由授权之母法整体观察，已足以使人民预见行为有受处罚之可能啊，给予得预见行为可罚之意志呢，不为不以其确信其行为之可罚为必要哦。换句话说，他后面这个大法官又放宽了一个小小的东西，就是说呢，如果从这个母法的整体来观察，人民就知道说他做这个东西呢可能会被处罚的话，那基本上呢就应该是。没有违反所谓授权明确性原则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志哦。我们看到底下这一段，一样看黑体字的部分就好。他说呢，他说纪委规定哦，某某就是这个有关于城市走私条例里面的规定哦。纪委规定呢，何种目的而为管制哦？为何种目的而为管制？也没有指明呢，在公告管制的这个物品的项目及数额的时候考量的因素。而且呢，授权的母法呢，也缺乏可以据以推论相关事项的规定可稽啊，必须从行政院订定公告的一个管制物品项目及数额。中呢，才能够知道这个可罚的内容。另外呢，纵由这个城市走私条例整体观察，也没有办法去预见说呢，走私何种物品，它何等的数额，那将因公告而受有处罚之可能啊、哦，自有这个授权的不明确啊、哦，所以呢，就认为说呢，这个走私这个城市走私条例里面有部分的条文呢，哦，是这个违宪的啊、哦，是违宪的。那在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其实可以对照的像我们的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哦，像比方说我们持有这个第四级的毒品，它都会规定说你是持有，比方说二十公克以上。哦，那这部分呢才会构成这个刑事处罚的这个可能性。那二十公克其实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啦。哦，其实，在个案当中呢，我们也有查缉过像，像哦这个吸那种 K 他命有没有 ？K 他命，那 K 他命它本身呢，其实它这个它在吸的时候，它那个一个烟管，它通常都是藏在那个香烟的那个烟管里面去吸啦。好，那一根烟呢，其实也可能也不到二十克啦。好，所以有时候都这样子，就只是顶多大家带回去验个尿、见个胆而已。那 这个部分呢做城市走势条例里面，它没有去针对这个部分做规定，那这样尤其它数量的部分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瑕疵。那下面这个93年的一个所谓的决议，它里面主要讲到的是一些这个关于废弃物清理法里面的一些辅导的部分。我们看到一样，看到79页上面这里的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他说，这个管理辅导办法第30条规定，即上开这个废弃物清理法第整个相关的这个规定的授权目的范围及内容甚为明确，那自然未有这个抵触相关的事实，这样子，这也是一个给大家参考的部分。那98年呢，这个决议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决议了。那这个决议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中间的部分，还有说呢，所谓授权呢，必须啊，这个具体明确，应就该授权法律整体所表现的关联意义为判断，而非拘泥于这个所谓的法条的文字。好，换句话说呢，在我们的大环解释里面其实他有提到，就是说啊，所谓的授权的目的、内容和范围要具体明确，并不是呢一定要白纸黑字啊写得很清楚。他如果可以从法律的这个规定里面的推知，那也可以，也可以算是对这个部分呢是采取一个比较这个宽松的立法，宽松的一个这个审认。那后面这个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就是说呢，这个关于土石采取法是这号决议的一个主角。第48条第一项呢，以旧环境维护费的收取目的、对象及用途呢予以明定。那同条的第二项呢，并且具体明确的授权中央主管机关，也就是经济部呢，订定环境影响这个维护费的收取基础，且呢得依其取这个许可采取这个量采取量来收取，也就是说它的授权的目的、内容和范围呢都均有明确的规定，与授权明确性原则呢并无不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一个决议啦。那这个决议它的重要性，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在我们现在所讲到的授权明确性的部分，这只是一个面向。那另外一个面向呢，是有关于像这个有关于法律的一个适用，是不是可以回溯适用的问题，我们之后我们会再讲到。那98年2月份的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决议呢，是认为土石采取法里面的这个48条的规定，有关于收取所谓的环境影响维护费或环境维护费的一个这个部分，其实呢已经有足够的这个授权的基础，所以认为它并没有违反这个授权明确性的原则，只是有关于这个明确性原则的几个面向。那在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讨论到法律保留原则的脉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这个议题呢，可能在一开始学行政法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碰到的，也就算没有学过行政法都会听过的，就叫做这个特别权利关系。那特别权利关系为什么我们会把它放在依法行政原则的这个脉络底下来谈呢？其实有它的意义的。那我们知道依法行政，我稍微再回顾一下，什么叫依法行政那依法行政就是分成积极的和消极面消极面的当然就是说呢，我们行政不能够违反法律的规定；积极面的就是说呢，我们的行政那在干预行政的部分呢那有个层级化的这个法律保留那重要的事情呢，基本上都要有宪法、法律或法律授权的命令呢来加以规定。那在给付行政的部分呢，在比较重要性的给付上面呢，我们也需要法律人来作为我们的支持这大概来讲是整个法律保留原则的一个内涵。那特别权利关系，我们跟大家讲过讲到特别就一定有普通嘛。那普通的权利关系呢，当然就是不特别的，那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跟国家的关系，大部分人演的应该都不是所谓的特别权利关系。那什么叫特别权利关系？特别在哪里呢？其实在这个法律保留的脉络底下呢，一直都是重要的一个议题虽然说呢，特别权利关系它的一个范围呢，跟职权命令一样呢，都已经不断的在萎缩当中，但是呢，它仍然存在，还是一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但是有些人说啊，在释字第684号解释也是关于学生啊可以针对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呢，都提起行政征讼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出来之后，特别权利关系呢就失去了最后一块堡垒但是呢，其实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慢慢来带大家来认识一下。随着特别权利关系呢，它有一个结构一个很基本的结构。很多人呢，一直在讲特别权利关系，但是对于特别权利关系呢，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部分，相关的一个内涵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理解。好，我们先讲特别权利关系特别在哪里。我们先讲所谓的普通的这个权利关系普通权利关系呢，当然其实它分成三个结构，一个是有基本权的保障。基本权当然讲的是宪法上的基本权的保障一层 是一个基础哦，一个基础。那基本权要保障要落实呢，其实要用到我们在依法行政原则中的法律保留原则才能够做，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呢，在法律保留里面呢，哦，就是说要侵害人民的基本权，侵害人民权利的时候，就要有法律的依据，哦，就要有法律的依据，这就是什么？就是法律保留原则一开始的内涵，哦，那一开始法律保留它是保留在，比方说侵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部分呢，才需要法律保留，后来慢慢的扩展，扩展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层级化体系。那所谓的基本权保障要透过什么？法律保留来做，哦，所以法律保留的是第二层，哦，这个连锁关系，哦。在正常的权利义务关系底下呢，第二层就是法律保留，但是这样还是不够，因为呢有法律保留有基本权保障，但是国家还是有可能会侵害人民的权利，而且侵害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这个人民呢，他在这个求助的部分呢会求助无门，求助无门，所以呢最后还是要给他一个什么司法的救济，司法的救济，就是一定要跑到法院去，让司法权能够介入，让司法权能够介入。这边你可以看到，行政呢被拉住的是两个影子啊。说行政被什么？第一个法律保留是谁拉他？就立法者拉他嘛，立法者拉他。那再来就是司法者要去确认这件事情，等于一前一后呢把行政拉住，让行政呢不至于侵害到人民的基本权。那基本权呢又是制宪者，所赋予给这个，等于说是人民在这个，当然很多种理论，是自然就是有的还是怎么样，那当然在依据我们的宪法规定呢，他们就是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权。那为了保障我们这个基本权呢，那立法者和司法者都分别扮演这个不同的角色。好，那回到特别权利关系来看，它特别在哪里？在于说通常都是这样子，如果你去看大盘解释，最常见的呢都是什么？都是直接讲说呢，哦，因为这是特别权利关系，所以他没有司法救济的可能，哦，无救济途径，哦，无救济途径。哦，讲简单一点呢，哦，比方说我们还讲到现在还是特别权利关系一环的，像这个监狱中的受刑人，哦，监狱中的受刑人。那受刑人呢，假设他被戴了脚铐，哦，被戴了手铐，哦，脚镣手铐，那戴了之后就是他觉得说我不应该被戴这个东西，我不应该被上刑具，那我要去争执的时候，像上手铐是什么性质？上手铐也是一个行政处分，哦，也是一种这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行政处分。那我们呢如果要争执说呢，啊，我不想被上手铐，那这时候有没有救济途径？没有救济途径，哦，就没有救济途径，很难，这个基本上没有办法去争执。那外面显露出来都是什么？没有司法救济的一个途径。但是为什么会没有司法救济途径？其实它是有一个内涵的，就很像呢，我们在一个人看他生病了，对不对？哦，他好像长了疹子，哦，外面长了疹，那其实外面长疹子可能是因为里面的内分泌失调，哦，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那这边就很像，哦，外面看起来长了疹子，没有司法救济途径。那其实呢，为什么他没有？那是因为他没有法律保留的适用。那为什么没有法律保留的适用？其实回归到最这个原始的一个这个部分，就是他根本在一定的权利关系底下呢，他连基本权都没有，他连基本权都没有。换句话说呢，在特别权利关系的一个脉络底下，不管是什么样的特别权利关系，他的脉络底下呢，其实在某这一群人，就是在特别权利关系底下的这一群人，他没有基本权。换句话说，他既然没有基本权，你需不需要法律保留？不需要嘛，哦，因为你要侵害他的权利，他根本没有权利可以让你侵害嘛，哦，所以也无需法律保留。那既然呢，哦，也没有基本权，哦，也不需要什么法律规定，你还要救济什么呢？哦，还要救济什么？所以在监狱受刑人的这个逻辑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哦。第一个，哦，你有没有不被上手铐的一个等于说人身自由？没有，哦，更没有这个基本权。所以呢，要不要法律来规定说呢，什么时候可以给你上手铐？不需要，哦，不需要。那最后的显示就是说，真的要救济的时候，根本就是求助无门，哦，不能让你救济，哦，不能让你救济。这是特别权利关系的三层连锁底下这个部分，哦，没有基本权，没有法律保留，没有司法救济，哦，没有这个救济途径。那这是或者是这个救济途径有时候要更精确一点，因为有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救济途径，只是是一个行政的申诉程序。那这边呢，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他没有司法的救济途径。要司法的才算，行政自己去决定的其实不算，没有司法的一个这个救济途径，这是特别权利关系底下的三层很 重要的这个连锁，三层很重要的连锁。那特别权利关系呢，在我们的这个脉络底下有哪几种呢？哪几种？那这个部分呢，在当年就是说这个乌勒教授是特别权利关系的一个这个理论的一个创始人他在创始这个特别权利关系的时候呢，他主要提出来的一个这个讲法他把特别权利关系分成透明的和不透明的这个特别权利关系，可以直接把它拉过来看分成总透明的。对，特别权利关系和不透明的特别权利关系。那透明的特别权利关系呢？简单来讲就是像几种情形啦。比方说呢，这个学生，比方说像公务员，都是特别权利关系。那公务员呢，当然呢，还包含的这个军人。所以其实军人的很大一部分呢还是在特别权利关系以下，那公务员的部分则是有些不一样，那不透明的特别权利关系比较代表性的呢，其实就是在比方说呢，这个羁押中的嫌疑人，我们上堂课有讲到说有关于司法的部分，其实为什么不被人家信任，其实在整个这个刑事侦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之后大家去当律师，当刑事方面的律师，有时候就会非常辛苦。一通电话呢，客户可能他的太太打给你说呢，他先生呢被搜索了，公司被搜索了。那搜索都喜欢在什么时候搜呢？不会在周末了，这个通常不会在周末，但有些情况有可能。绝大部分的情形呢，大概都是在礼拜五的大概下午啦。礼拜五的下午搜一搜呢，正好就是这个，因为你说心情比较放松一点啊，过周末了，礼拜五搜。那一搜完之后呢，就带回调查局可能带回检调单位那带回去之后，你就要培训那搜索的时候你就陪比方说下午2点开始搜，那可能一搜的时候2个小时搜到下午4、5点，那陪到调查局去。那一问呢，可能就问了这个10个小时有可能，然后还要移送到什么？移送到这个地检署去复训。那复训完呢，如果撤回就算了，通常都会申请羁押。那已经天快亮了，要开这个声押庭。那大家也想见就是检察官呢，每个人精神很好，因为他换了一批人来开这个羁押庭。那你这个可怜的律师呢，你就是已经撑了快24小时，你还要在那边开羁押庭等于说呢，就是一双等于说是有时候可能3个检察官三双呢，这个亮晶晶的眼睛呢，对抗了一个充满血丝的眼睛大家来想就完蛋，而且呢，你手上什么都没有，因为侦查当中你不能阅卷，你什么资料都没有那你就对抗，就是3个检察官拿了一堆资料给法官看，你不知道资料是什么那你要怎么答辩所以声押庭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这个方向。那就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他会想什么？他会怎么想那而且呢，在移讯的过程当中，其实等待的时间是很长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浪费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都是在等在弄笔录做什么的。那就一个当事人而言呢，他会不会信任司法其实很难。他最后呢被羁押压起来，对司法也恨之入骨那有些人是罪有应得是没错但是有些情况真的不是那个样子好，那羁押中的嫌疑人呢是不透明的特别权利关系的一种。另外一种呢是这个监狱中的受刑人监狱的这个受刑人所以呢，这个孙中山先生他在他的一个著作里面，他讲到说有几种人没有自由没有自由，所谓的军人学生，还有这个监狱的犯人是没有自由的那其实他讲的是非常精确所谓的没有自由就是没有基本权那个自由就是基本权的意思这三种人没有基本权，他们是活在特别权利关系底下所以当然了，你可以说他的思想很落后，还讲特别权利关系。不过那个年代能够讲到这个，我觉得已经不错了而且那时候我看他的一个这个 书目嘛，他读书，他后来不是到伦敦去嘛，去伦敦蒙难的，蒙难被关出来之后就去开始看书了，就低调一点去看书。他看的书单里面，竟然那个时代就去看各国比较行政法，我非常的佩服他，哦、所以呢，难怪长出这种东西来，哦、那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哦，蛮不容易的。那这几种人呢，都是特别权力关系的成员，哦，都是特别权力关系里面的一些成员。那这些成员里面呢，哦，后来当然。随着时代慢慢的演进，随着这个法治国的逐渐的在这个变化，哦，时代的不断的在进步当中呢，就开始哦，就开始颠覆了哦这个特别权力关系的一些结构。那首先呢，开第一枪哦，对特别权力关系的这个破坏呢，开第一枪的就是公务员哦，公务员呢最在乎什么哦？不是命哦，不是他的命哦，是他的钱哦，公务员的钱，他那钱呢，其实后面代表什么？年资啊。哦，年资是非常非常在意的，他能够退休领多少钱啊？这个事情你一毛都不要给他少，但他一定了。像在监察院里面澄清的人，很大一部分都退休公务员，反正有月退，然后呢，闲闲没事干就去澄清。哦，法院里面很多要打再审的，那种案子明明不会赢，还拼命去打的公务员，退休老公务员，遇到这种人要特别小心。还有那种要特别小心，就是那种小学老师，哦，那种脑袋已经开始不知道在想什么的小学老师哦。那个很难缠哦，很难缠。有一个案子的对那个对那个对照，就是这个小学老师，他是跟行政机关这边打，然后正好在那个案子里面，我这边是行政机关的参加人哦，那就看到他每次发言，我都觉得心里都毛毛的，就讲那个话，就觉得好像这个精神状况已经不是很好的样子哦。但是因为他有月退，他月退的话，每天反正闲闲没事干，就在想这些想，就是他24小时都在想这个案子。哦，但是你可能分配到时间没那么多，那他讲东西呢，有时候你会觉得不是说你因为他没有学法律哦，那其实你不会怕哈，但就觉得说好像想到好像有人要迫害他这个样子还怎么样，所以有时候会接到一些 email 哦，像最近接到一个很奇怪 email， 一些一直跟我讲说呢，这个像要举发哦，什么哪几个律师、哪几个法官在迫害他，然后呢补习班也在迫害他，因为呢什么差成哦，不是他没有写。没有写我们这一届，然后所以差成呢，补习班呢配合某某法官呢、啊，给他这个错误的这个错误的准备方向，害他考不上司法官。哦，真的、哦，这个信我把它删了，下次我收到的话，我再印给大家看好了。很有趣的一个，好、哦，那这种情况也很常有，那包含在法庭上这种话也会讲得出来。哦，大家不要觉得不会哦，很奇怪。我以前做法服的时候，这跟那个邱元光老师一起哦，在那个法大礼堂，就是以前旧的法那个台大法学院法大礼堂。有一次呢，我带了一个那一组哦，那有一个老先生，他讲很正常哦，一坐下来呢，他就很烦恼。我说，哎，那先生有什么问题吗？然后拿一堆资料放在桌上，他说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捡到小叮当的百宝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哎呀哎呀，这个很难善良，哦，怎么办呢？哦，最后怎么样也不走，他就是要那边撸哦，那已经快要八点，晚上快要八点了哦，还在那边撸。那实在是没有办法，怎么就跟他说，你捡到百宝袋没关系啦，你去跟国防部打电话好不好？那个他们有一个特，那个应该会有一个特别的专人帮你处理啦，来我们这边我没办法帮你说，说哦这边不能收，我说对对对不能收，他才很开心的回去吃饭，哦，对不对？所以什么人都有哦，什么人都有。那公务员呢，说他会开第一枪哦，是因为年资的关系。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个讲义的第80页，好，第80页。我们看到公务员关系里面的他的公法的这个上的金钱给付请求权啊，80页的一个释字第187号解释，187号解释呢，哦，是公务员呢针对他的一个什么退休金的请求权。其实公务员呢，他们图的哦，其实很多人当公务员图的是后半辈子有人照顾他了，哦，有一个保障啦。那这个保障如果没有的话呢，当然会跟你拼命哦。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务人员呢，好，哦，依法办理退休啊，请你退休金呢，是行使法律基于宪法规定所赋予之权利哦，应受保障。这边先稍微强调一件事情，这边看到公务人员哦，那这四个字是有意义的。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叫公务员哦，公务员，公务员跟公务人员呢，哦，在法律上面虽然只差一个字哦，但是意义不太一样。如果我们直接讲公务员的话，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哦，比较广义的公务员。那如果讲公务人员的话，通常我们都会讲是一个常任文官呐，啊，哦，就是比较狭义的公务员，常任永业性的这种公务员，哦，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法律的时候，像比方说呢，我们在讲到公务这个退休这个退休法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呢公务人员的退休法，哦，公务人员退休法， 保障法呢，我们讲公务人员保障法，但是惩戒法的部分就叫公务员惩戒法，哦，这部分会有一些些许的差异，哦，那这部分呢先请大家注意，哦，就是公务人员跟公务员这两组词呢是应该要去区分的。好，那这边呢我们讲到公务人员依法这个办理退休啊，请你退休金，哦，它是一个宪法上的一个所赋予的权利的，哦，所以应受保障。那这边先肯认什么？肯认退休金请求权是一个基本权，哦，应该被保障，哦，应该被保障。好，那再来接下来就是说啊，其向原服务机关呢请求这个核发服务的年资啊，或未领的这个退休金的一个这个证明呢，未获发给者，在程序上啊，非不得依法提起诉愿或行政诉讼。他讲什么呢？他讲说你可以提起这个诉愿或行政诉讼。那诉愿当然还是一个行政程序。好，那行政诉讼的部分呢，就是一个司法程序的。好，等于说呢，他先承认公务员呢，他有个退休金的一个这个请求权，好，一个基本权，先把它画清楚。再来呢，我们他就把中间这段省略，他直接讲呢，可以让他有这个司法救济的机会，好，有司法救济的机会。其实呢，中间是留白啦，但重点是他其实我可以知道说呢，他是一个有法律保留的东西。好，好，那这是第一个被破的。好，等于说公务员呢，在他财产权的这个请公法上财产权的一个请求的部分呢，开了第一枪。好，等于说呢，为这个特别权益关系啊的一个撼动呢，开了第一枪。那到201号解释呢，还在讲钱，好，还在讲钱，好，包含在。一开始就讲到说呢，有关于这个退休金的部分，他重申了一次187号的这个解释哦。那这边也是跟退休金有关哦。那这是在接下来的。那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81页这里有关于福利的互助金哦，福利互助金哦，福利互助金呢是一个非常这个，也是蛮奥妙的一个东西啦。有时候呢，福利互助金哦的金额呢非常的大哦，非常的大。我们跟大家讲过，像监所的部分，它的福利互助金啊。有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厚，哦，非常非常丰厚的。那这边呢，我们看到公务员人员他的一个所谓公法上请求权遭到损害的时候呢，得以这个诉愿或行政诉讼程序来请求救济。后面讲到呢，公务人员退休啊，依据法令规定呢，请领这个所谓的福利互助金，就是他的一个公法上财产请求权的行使。那如有争执呢，应依此议止，哦，就是应该呢。让他可以去提起一个行政争讼，好，所以这是关于福利互助金的这个部分，哦，它一样，哦，可以提起一个这个行政争讼的。那至于说到的所谓的考绩奖金，好，哦，考绩奖金是在我们的释字第266号解释。那所谓的考绩奖金呢，是依照我们的公务人员考绩法的规定，哦，在可能有一个我们分成两种，一种是年度考绩，一种是专案考绩啦。年度考绩呢，就是在每年年终的时候呢，哦，由这个你的长官呢来看看你到底做得好不好，今年的表现怎么样，来决定给你甲等、乙等、丙等或丁等的考绩，哦，那这个是考绩法里面的规定。那所以呢，公务员他本身就有一个受考绩的权利，哦，要接受考绩的权利。那还有一个专案考绩啊，就是在我们这个等于说年这个一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没有到年终，不过在一年当中可能做了这个很大的事情，哦，比方说你有很大的一个这个贪渎案好了，哦，或者是你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有贡献的事情，可能会给你一个专案考绩，哦，专案考绩。那不管是这个年度考绩或专案考绩呢，它可能都会涉及到一个奖金的问题。好像甲等的话呢，奖金当然比较多，乙等的奖金就稍微少一点，丙是如果吃丙的话呢，很可能啊就可能不见得都能够待太久了。那当然呢，吃饼的几率呢，其实并不是很高啦，哦，并不是很高。那这个现在的考试院长的时候就讲过了，其实考绩奖金呢，他认为呢，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啊，这点我完全赞同，我完全赞同。但很多公务员认为这是一个权利啊，一个权利。当然，如果你真的已经表现得不错啊，那给你一个甲等或乙等，让你领奖金，当然是无可厚非啊，当然是不能够讲太多。但是呢，假设说是在这个还没有评之前，就说你一定要拿到这个奖金，所以你一定要给你甲等或乙等，哦，这个部分就真的是有一点这个哦，有点这个哈，哦，这个好像不是很好。那在我因为之前也待过公务机关哦，其实像公务人员呢，他们本身的考绩这大的时候呢，有时候都是用轮的，哦，因为呢甲等不能够超过一定的人数。哦，所以会轮啊，哦，甲乙，比方说甲乙丙就有 A、B、C 三个人呢，就互相轮，哦，可能是 A 今年是甲，然后呢乙丙，然后这个 A、B、C 呢可能就是乙这样子，哦，那当然打到丙等就很严重啊，基本上不会让他吃丙了，哦，虽然说考试院长说呢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叫丙等啊，哦，但是在现实上面其实不太可能做得到，那都用轮的，哦，所以在公务机关我们就看过一个事情，就是说呢明明约好就是 A、B、C 呢就是甲乙就是互相轮那个甲等， 那有一年呢，就是说，比方说 B 好了，他轮到要这个甲等，好甲等，结果呢，因为那一年的 A 啊表现得非常好，非常好，所以 A 呢觉得说我今年不拿甲等也不行，他就一定要，所以两个人就吵起来，那让这个长官呢就非常的难做，非常难做。那这个也常常发生，也常常发生。那另外呢，一些老公务员，他其实他只看到甲而已啦，你给他打个乙等，他就跟你，他这辈子都会把你恨到骨头里面去，像有一个机关就是这样子，那时候一个老的一个会计，一个蛮老的会计，那一个女生啊，蛮老，那也是很有经验。那有一次呢，在一个事情上面就跟长官啊发生了一些冲突，那冲突完之后，本来那年考绩已经打好了，那长官就给他打甲的。结果呢，刚刚送出去而已，那就长官呢就因为跟他吵了架，中午跟他因为早上送出去，中午吵架，然后呢中午就赶快叫人把那个考绩拿回来，把它改成乙，那改成乙之后呢，这公务员就恨他恨了一辈子，就是怎么样恨法呢，就是说这个本来要那公务员那个女生要退休了，就故意就不退了，然后不退了，然后就跟在他旁边啦，就是让你事情很难做啦，让你事情很难做，等到那个长官呢调到别的地方去，他才退休。还让这个长官呢，这个他本来还想说要调到这个长官的新的这个单位去，继续跟着他一起奋斗，一起奋斗，所以很可怕。所以这种事情有一句话叫做“小鬼难缠”哦，那这个是这个大家自己要注意哈，那个铁打的庙哦，这流水的和尚，所以这个要很小心的哦。那考绩奖金的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如果你已经确定，对于已经确定的考绩结果，可以看到黑底字和画底线的部分。对于已经确定的考绩结果呢，依据法令的规定，为财产上的请求而遭拒绝者，影响你的财产权的，参酌本院的一些187/201等等哦，应该呢，并非啊不得依法提起诉愿或行政诉讼。好，所以从退休金到福利互助金到考绩奖金呢，大概都进到这个所谓的特别权利关系的这个设成范围之内呢，全部都被破除掉，都被破除掉。那再来是关于公务员的身份关系哈，所以看到，所以财产权的请求呢，反而是一开始比较这个等于说是比较先等于说是领头羊。那公务员的身份关系呢，从23号解释来看，其实主要讲到的就是所谓的身份的部分哦，身份的部分，他说啊，有关于对于这个像中央地方机关呢，依照公务人员考绩法或相关法规的规定呢，对公务员呢所做的免职处分哦，是直接影响他所谓的服公职权利，所以应该是可以行使他的诉讼权的哦。那以前呢是被免职之后呢，好像是不能打官司，但是现在呢是可以哦。等于说23号解释之后呢，就破除掉了这个部分哦。其实他这个部分隐含的也是说呢，服公职也是一个这个宪法上所保障的一个基本权。那这让这个基本权受到剥夺、受到限制的时候呢，当然要让你有这个救济的机会哦。这是在身份上面就慢慢被破除掉。那到298号解释呢，是看到了关于足以改变公务员的身份或对于公务员身份有重大影响的这个所谓的惩戒处分。那受处分的这个人呢，当然可以向长理事项的这个司法机关啊，这司法机关当然指的是这个公务员的惩戒委员会，所谓的公惩会。那公惩会、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是一个委员会，是一个行政机关，它其实不是，它其实是在司法院底下的一个公务员的一个职业法院，它其实里面的人都是法官在担任的，所以这种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它本身是一个司法机关，它所做的决议呢，就相当于法院的判决，它的效力是很强的。那有该司法机关呢，就原处分呢是否违法或不当啊，加以审查以之救济。好，这是298号解释里面所讲的。好，那这个323号解释里面所说的是呢，这个各机关啊，你认的这个公务员呢，经过人事主管机关的任用审查，认为是不合格或降低原你任职官等者呢，与其宪法所保障服公职之权利啊，有重大影响。如果经呢依法定这个程序啊，申请复审，对复审决定仍有不服时呢，自得依法提起所谓的诉愿，还有行政诉讼。等于说呢，如果你在任用审查的时候，等于说降低他原你任的这个官等，或者是呢这个不合格的这个部分，会影响到他公务员的一个身份，那这部分呢也可以允许他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再来是338号解释，338号解释，他说对于审定的这个疾俸，这个疾俸就是你这个薪水的这个等级啊，你可以领多少钱，如果有争执呢，也可以提起诉愿和行政诉讼，和行政诉讼。那491号解释呢，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一号解释，只是我们现在的观点可能不太一样，他是说呢，受免职处分的公务人员呢，这个我们看到黑底字和底线的部分就好，他可以依法提起行政争讼， 拉美处分是于确定后方得执行，那这部分也是跟身份有关系，跟身份有关系。所以在公务员这一块呢，其实很快的就逐步的被打破，他的一个这个争讼的一个这个可能性呢，就逐渐的被建立起来，逐渐的被建立起来。那跟比起其他的这个领域呢，算是顺利的许多，顺利的许多。那再进一步呢，我们先看到这个先看到军人的部分，好吧？军人的部分，军人的部分，我们先看到这个讲义的86页，86页，首先看到，因为这个跟公务员呢比较有关，比较有关。那公务员这个军人的部分呢，他其实也是军人，他其实也是广义的某种程度的也是公务员啊，也是公务员。那他呢，在比方说430号解释里面，他讲说呢，有关于这个。说军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87页最上，他说是广义的公务员，与国家间的有公法上的一个职务关系。那现役军官呢，如果能依照有关的规定啊，申请续服现役啊，未受允许，并核定其退伍，如果对此有所争执呢，也是影响到他军人身份的存续，损及宪法所保障的服公职权啊，是可以循这个书院及行政诉讼呢来加以这个救济，来加以救济。所以像有些现役军人，那现在军人是越来越难当啊，大家可能觉得说现在军人在那边混，其实没有，现在军人对军人要求越来越多，那你可能一个小事情呢，你可能就不能够再续任，不能够再续任就被检讨退伍，那就不再续了。那这个部分对于一些这个志愿军的这个志愿的军人来讲，如果他领不到退伍金，领不到退休金啊，对他而言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伤害，这个伤害。那当然，在公务员的这个在军人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了，比方说讲简单一点，如果呢一个在成功岭新训单位的一个这个长官呢，他军营里面有一个士兵啊，就不知道怎么样啊，自己就从楼上跳下来，然后那这个部分呢，你可能啊，就很难啊继续待下去了，就很难待下去了。那更不用讲一些这个可能犯了贪污治罪条例的问题，然后这个很容易也会犯啊，比方说像有个辅导长哦，那也是蛮可怜的嘛，那我是蛮同情他的哦。那他是这样子哦，他是说这个，因为他大家知道他有带兵哦，带兵，那要带这个教招、带点招等等哦。他本身呢，因为大家知道在军队里面你要申请经费非常的困难哦，非常的困难。那困难到就是说呢，他干脆就不申请了哦，所以呢，他就自己垫了很多钱哦，垫了大概十几万块哦，那他都自己把它记下来。那有一次呢哦，那他在带兵的时候，他那一批可能已经垫了好多钱出去了，结果呢？那一年度啊，这个等于说为了慰劳底下这些兵呢，等于说就给他们一些礼券，一人好像50块还是100块的礼券，然后呢就给辅导长来发这个礼券。那他觉得说啊，他这个没有学过法律，然后就是自以为说呢啊，我帮他们垫这么多钱哦，那这些礼券呢一共好像3万多块吧，3万多块，就是说那第一个也忘了发啊，忘了发之后呢，现在再重新发，好像也觉得会被人家骂或什么的，干脆就不发，自己就把它留下来哦，来做抵消了哦，来主张民法上的抵消这样子哦。那当然呢，这个是不对的，对不对？好，是一码归一码哦，所以呢之后就被发现哦，被发现之后啊就被送到军检去的哦，依照我们的贪污治罪条例4条第1项第1款哦，无期徒刑哦，10年以上有期徒刑哦，非常严重哦，非常严重。后来呢，因为他本身来讲他的记录很好，而且他在事发之后钱都全部还，然后呢，甚至这个态度发号态度什么都非常的好，所以呢，在这个军高院的时候啊，还是判了多久？还是判2年半哦，3万块只判2年半，那2年半也没有缓刑啊，蛮惨的。那之后我就有帮忙，然后到后来到这个最高这个军事法院的部分，那让检察官也帮他求情哦。那所以呢，最后是好像判1年吧，好一年，然后缓刑2年这样子。不过呢，判刑这个只要一判刑确定啊，大概就是勒令退伍啦，哦，就是勒令就是撤职啊，哦就是撤职了。那撤职之后当然就看自己哦。所以在像假设说他对这个撤职的处分他不服。假设了哦，当然我看他没有这个脸不服啦。但是如果他真的不服的话，依照我们这个现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呢，他是可以去像尤其从430号解释开始哦，他本身是可以去什么？可以去这个提起这个司法救济的哦，不是不行的。哦，那像之前呢也发生过一些单位哦，像他本身这个可能有兵啊，就跳楼自杀。哎，兵跳楼自杀，结果呢长官就要记2个大过。 哦，记很大的过，但这很奇怪，你要记人家大的过，这是一种处罚嘛？那处罚我们知道说一定要主观上有故意过失，对不对？所以那些长官他没有故意过失啊，他该做的都有做啊，那还给他记两个大过哦。那这个部分呢，哈、哦，假设说因为这样就勒令退伍的话，那的确也有可能会提起一个行政诉讼的。好、哦，好，那455号解释呢，就是跟什么跟公务员的一个问题有点像，就是有关于这个公务员的一种他这个军人他本身的退休俸、退伍金等等这些部分。看他的年资的计算一样呢，也可以有这个行政征讼的可能性。那459号解释呢，是跟我们这种就是可能在座各位也有啦，就是这个义务役的比较有关了、啊、哈，体位的判定哈，体位的判定，就征兵机关呢就役男是否应服兵役啊，及符合总兵役所谓的决定哈，这个部分呢是一个行政处分，是行政处分，就是体位的判定。好，所以呢，这个那位艺人哈、哦，他被判定成替代役体位了，当然是也是经过行政处分啊、哦，只是这个行政处分怎么拿到的一个问题而已啊、哦。当然我不是质疑说他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我知道说呢，很多人啊，就是故意把自己吃得很胖，然后呢就可以拿替代役哦。这个像这种人呢，是我非常的好、哦、看不起的哦。那这个受判定的役男呢，他说如果有认为这个判定啊有违法或不当的情势，自得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那最常见的一个状况都是呢，哈、哦，你本来呢他觉得自己是丙等体位，被判定成是甲等或乙等哦，那当然就会不服了。那在实务上面我也遇过，就是他自认为呢自己应该是乙等，就被判定成是丙等，他觉得呢很受伤，他想当兵，他不想当替代役哦，他觉得呢要报效国家就要拿枪哦，不像替代役只能拿一支木棍在那里哦，就觉得才有男子气概哦，所以呢他就是打一个行政征讼，我、哦、要求他重新被判定体位啊、哦，判定成是乙等。最后结果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祝福他了哦，就是这么热血男儿也是很难得哈、哦、啊。这也是可以的，所以体位的判定本身也是一个行政处分，那这个行政处分呢是可以征讼的一个标的。那我们先看到这个，好，我们先看到学生的部分，学生我们有点时间来讲。好，刚刚讲义的84页是有关于学生跟学校之间的关系，学生跟学校之间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整个特别权利关系你要说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学生跟学校的关系这一块。好，我们回到黑板上这边所讲到的特别权利关系的三层这个连锁结构，三连锁结构。在过去呢，当然呢学生也是一样，他本身呢没有一个基本权，所以他被退学等等的，你可能没有办法救济。那到了382号解释之后呢，382号解释，我们把这个结构稍微画一下，就借用黑板上这个图吧。在释字382号解释这个部分呢，他直接讲，我们先看到讲义84页这里讲，他说呢，各级学校呢，有关于学籍啊规则或惩处的规定呢，对学生所谓的退学或类此之处分的行为呢，足以改变学生的身份啊，并损及其这个受教育的机会，自属于对人民宪法上受教育权利的有重大影响。那这种处分呢，应该为所谓的诉愿法及行政诉讼法上所谓的行政处分。那受处分的学生于用尽校内的申诉途径之后啊，如果还是没有受到救济，应该可以去依法提起这个诉愿和行政诉讼。382号解释呢，他主要讲的部分在这里，他主要讲说啊，学生呢受到什么退学或类似处分，好，那我们好吧，这个大家再重新画一次这个图吧，那我就直接用这个图来表示我们这边的一个问题哦。啊，刚刚讲到的是这个基本权保障、法律保留还有司法救济呢，好，在特别权利关系底下都是没有的。好，那我们先讲学生的部分，在学生部分呢。释字382号解释，他讲得很清楚。好、哦，他讲清楚说呢，退学啊，或类似处分，都可以司法救济。当然，他后面有讲到说什么要用尽这个校内的一个这个救济管道。好、哦，这部分我们先不去。讨论，因为每个学校其实虽然大同小异啦，但它不外乎都是一些申诉程序，那申诉完之后呢就提诉愿，向教育部提诉愿，然后再进入行政诉讼。好，这部分呢都可以提行政诉讼，就是司法救济。那这里我们说到所谓的类似处分，类似处分其实最容易想到的应该就是什么，就是开除学籍，开除学籍。退学跟开除学籍呢，开除学籍更严重，因为你修过的学分呢，通通都不算。即使有些学者认为呢，其实这种开除学籍啊，是一种 为限的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想见嘛，你好人，你犯了再怎么样的错，那你说你修过了这个哈、哦、课程的学分都不算，好像呢这个两者之间的比例原则上来讲也好，不当年级上来讲也好，好像都有一些问题。好、哦，比方说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一个学生呢，哦，他在大学就读期间，他修了民法、刑法，哦，然后呢法律伦理，哦，伦理学，哦，哲学，然后呢一些什么医学与生活那种营养课，哦，学了一堆。结果呢可能在大二的时候啊、哦、因为比方说外面就是杀人放火，然后就是本身就被判刑确定，然后之后呢学校来开除学籍。他开除学籍的结果就是他所修的什么民法、刑法，什么法律伦理啊，什么医学生活都不算。问题是说，你说他的伦理不算还可以嘛，然后伦理真的不及格，好，没有伦理可言、哦、那你说呢他刑法学得不好还去杀人，对不对？不知道说这样会判得很重的刑、哦、他说刑法学得不算那就算了，他的民法为什么不算呢？哦，他的一个这个医学与生活为什么不算呢？哦，那你把它弄掉的理由是什么？其实这个部分很有问题。哦，但是我们先不去讨论。好，382号解释呢，主要讲的是退学或类似处分是有这个司法救济的可能。哦，有司法救济的可能。但它很妙的是说呢，它并没有很明确的讲说啊，到底这个部分他的一个学生他所谓的一个受教的一个权呢，是不是一个宪法上的基本权呢、啊？我们说受教权这部分还是有一些疑义的。受教权它到底是一个、哦、这个所谓的宪法上的或法律上的权利，还是有值得讨论的空间、哦、不过在至少在我们、目前讨论的这个脉络里面呢，我们至少知道说呢，它是一个必须要又透过法律呢去保护的一个权利、哦、至少有法律的一个至少是法律上的权利、哦、好，那563号解释呢讲的是什么？在382号解释这个案例里面呢，是学生被退学，他去这个去争执的。那563号解释呢，场景就稍微换了一下。他说啊，这个宪法第11条的讲学自由呢，赋予大学教学研究与学习的自由啊，并且呢，与直接关涉教学研究及学术的等学术的事项呢，都享有自治权。那国家对于大学的监督，依照宪法162条呢，应以法律为之啊，为仍应符合大学自治之原则。哦，我们直接看到中间的这个后半段这个一样黑体字划线的部分，他说大学自治既受宪法制度性的保障。那大学呢，为了确保学位的授予具有一定的水准，哦，自得于所谓的合理及必要之范围之内，订定有关呢、啊、取得学位的一个资格条件。哦，那最后一段我们看到89页这里哦，那大学学生退学的事项呢，哦，那有关于公布的大学法并没有一个明文规定，但是为了维持所谓的学术品质啊，哦，健全学生人格的发展，哦，大学应该有一些考核的权责，并且订定相关的一些这个规章，哦，这个部分，那使成绩呢没有符合一定的标准或品性啊，哦，这个不端的人呢，哦，能够予以退学，都是大学自治的范畴。那立法机关呢，对于全国性的大学教育事项，应该可以去规定，没有错。但是大学应该可以有一些自主权啊。那政大，哦，这个政大学的这个部分呢，它的所谓的要点的规定，其实呢，有关于所谓的硕士候选人2次没有通过学科考试啊，就退学论处。那基本上呢是自治事项，哦，是跟宪法的规定呢并没有违背。好，那563号解释它彰显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在刚刚在提到公务员的部分，提到军人的部分，一直到现在我们提到这个学生的部分呢，我们大家都讲两个端点，哦，就是在讲基本权保障的这个端，还有呢最后的司法救济这一端。我们对于中间这个法律保留这一端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太多的琢磨，哦，并没有太多的琢磨。好，563号解释呢就在讲中间这一块。哦，都在讲中间这一块。那这一块为什么会被讲？其实简单来说啦，哦，一个学生他被退学了，跑到行政法院去，因为你跟他讲说呢，他是有受教权的，他的这个被退学的话呢，可以跑到行政法院去救济，还有真的去救济，哦，真的提诉愿，哦，诉愿当然结果不是很好，就进一步的提起行政诉讼。那站在法院的时候呢，法官第一句话问他的话就是什么？哎，那原告诉之声明，好，原告诉之声明，那原告诉之声明呢，他就讲说，我就是个已经处分撤销，我就退学处分，就处分撤销，好，那这个诉讼费用呢由被告负担，好，等等。然后呢，这个法官就问被告，好了，被告你这边呢，他说呢，这个所谓的原告之诉驳回，哦，就是这样子，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好，他继续问，好，说法官开始继续问这个学生，说呢，哎，你为什么被退学？好，那学生就说啊，因为我 那个学校说啊的这个三分之二都不及格啦，所以就把我退学了，很可恶啦，我三分之二不及格我还是有救啊，你不可以这样把我退学。那学校这边呢，就法官就骂学校啦，说那你怎么给他退学呢？你怎么没有基于你教育者的立场好好教他，你教这么烂哦，还要把他退学，那怎么可以这样子？那学校的嘛就很委屈的，惩罚人就站起来说：“哎，法官大人，报告一下，我们依照我们的某某学则的规定，好，第几条第几款的规定呢？你三分之二不及格呢，就是勒令退学了。”好，那法官就说：“好，那我知道了，好，那今天就到这边，然后呢，下次你就可以收到一个败诉判决了。”好，就学生这一篇就收到败诉判决，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呢，大家知道，在法院里面呢，你能够跑到法院去救济是一回事。好，是一回事，你有司法救济的权利是一回事，但是游戏要怎么玩，是另外一回事。换句话说呢，你要怎么去主张你实体上你的退学是这个没有道理的？好，没有道理的。假设啦，我们说三分之二这个不及格，不是有人害你，不是有人要阴谋要这个故意让你不及格，让你考不上等等的。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外在的变数，如果真的三分之二不及格，如果真的是因为某个学者的规定，你应该要被退学，那这部分呢，我们说啊，好。回到法律保留原则的这个角度，你要呢限制一个基本权，对不对？哦，你总要有一个法律来当做依据嘛。哦，所以你要退学，一定要有一个法律依据。哦，一定要法律依据。但是我们如果去看大学法，大学法里面并没有去规定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授权给大学呢，可以去把他的学生呢加以退学。所以通常来讲呢，大学都是透过什么？透过各个大学的学则，好，学则呢去规范说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把学生加以退学。那这部分的立法模式大概是这样子哦，就是大学法呢，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框架式的立法。什么叫框架立法？就是立一些原则而已。框架立法，框架立法，通常呢都是由什么？由大学的学者哦，各大学的学者来加以加做比较细部的一个规定哦，各大学的学者。来规定，好，来做这个细部的规定，好，来你说比较具体的规定，都是在大学学则里面，哦，当然大学学则如果你去看的话，这个大同小异啦，好，大同小异，好，其实每个学校，台湾的学校其实绝大部分人也都没什么太大的特色，哦，就是什么都有，哦，但是什么都不精，哦，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大学学则里面做了具体规定，好，之后啊。就去适用在学生的身上，好，就去适用在学生的身上。那这里呢，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法院，当你在法院主张你的实体权利的时候，那法官看的是什么？就是看大学学则，哦，大学学则。换句话说，法院在审究学校把你退学有没有道理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听你讲说你有多可怜，也不是听你的爸爸妈妈在那边哭，哦，像我在有一次开庭的时候就看到也是一样退学的案子，哦，然后呢，妈妈在那边哭得稀里糊涂，说我这小孩子如果没有给他上学的话，他会自暴自弃，就每天都在家里闹自杀，啊，法官请你高抬贵手啊，这样子。那这个当然，这个都是什么？都是感情面，但是法官听的要听的不是这一个，他要看的也不是这一个，他看的是什么？到底怎么法律怎么规定的？哦，法律怎么规定的？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多人被很多人质疑的一个部分是。哎，你大学学者是什么东西啊？顶多只是个命令的性质嘛，你不是法律啊，那你怎么会规定一个对人民权利哦，对学生权利影响这么严重的一个退学处分？好，哦，那这个部分呢就需要进一步的去说明。那五六三号解释呢，在这个部分他就讲得很明确哦。五六三号解释他讲什么？他说，因为大学自治的关系，所以我们允许让大学呢可以去制定这些规定。好，哦，我们说是这五六三号解释。五六三，好，他说基于大学自治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学者的规定是合理的，哦，是合理的。那当然，我可以想见说呢，在实务上面，学生一定都主张说啊，哎，你这个大学学者是个命令，哦，那你怎么可以来拘束我呢？哦，那怎么可以来拘束我？但是就这个大法官的角度会认为说呢，大学本来就有大学自治嘛，哦，那大学人在。这个有关于学术这个部分哦的事项，在一些品性考核的事项上，他自己做他自己的规定哦，只要这个没有违反这个平等这个比例原则等等的基本要求，那为什么不行啊？为什么不行？所以呢，就肯认了大学的学者可以作为这个所谓的限制所谓的受教权的一个基本的规定哦，一个基本的规定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因为这个解释呢，其实 学生呢也跑到学校去诉讼，大概是这个胜少败多啦，胜少败多，大概很难赢。为什么呢？因为跑到法院去之后，你用的都是学校定的东西。那学校定这些学者的时候，当然呢都会有学生参与啦，都两个学生在旁边旁听嘛，然后再讲话，一边讲一边被骂，举手讲话。小孩讲那么多干什么啊？那听就好了。小孩子有耳没嘴啊，在那边讲那么多啊，进了便当啊，所以于是就听人家讲，就是这样，就是列席某个学生的列席一个学校的会议啊。然后呢，因为他是学生，可能学生会有什么样的代表去，然后呢，老师在那边开会，因为学生跟老师差很多嘛啊，老师哪看得起学生啊？都是大教授、大博士的坐在那边啊，然后呢，副校长来主持某个学校。然后呢，学生在那边就是一直要发言说，那个我觉得怎么样？小孩子就吃你的便当就好，你讲那么多话，我们等一下都还要上课你赶快回去啊，这样子所以那这两个学生其实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要投票的时候也把你压过去所以学者这个部分，你一定会等于说你可以想见对于学生的这个部分的保障呢，一定是有所不足。一定是有所不足。那有所不足的情况之下，你又用他的这个游戏规则，那其实呢，对学生的这个保障来讲，你顶多让他站到法院去，让他多花一点钱，就是花个10000块去打行政诉讼，包含的10000块的这个高等行政法院的钱，还有6000块的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的钱，然后得到一张败诉判决。然后名字出现在司法院的系统里面可以搜寻得到，大概是这些功能。那除了这个之外，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那当然呢，有一套解释呢，可能大家对它寄予厚望，是在85页这里有看到释字第684号解释，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号解释不管在宪法上或在我们的行政法上在去年的这个国家考试里面呢，这号解释也有所发挥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号解释在讲什么。他说呢，大学会实现这个研究学术及培养人才之教育目的，或为维持这个学校的秩序，对学生所为的行政处分或其他公权力措施呢，如果侵害学生受教育权或其他基本权利，即使呢非属退学或类似处分本于宪法第16条有权利及有救济之义旨啊。那仍许呢权利受侵害的学生呢提起行政争讼那无特别这个限制的必要。换句话说，他在补充什么？补充382号解释。382号解释讲什么？讲说呢，一定要是退学或类似处分他才能够去救济。但是呢，到684他进一步又说了说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样的限制不需要这样的限制。他呢只要是什么，只要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如果是侵害了学生的受教育权或其他基本权利通通呢都可以去救济所以呢我们这边可以把它补起来到了释字第684号解释他说呢，这个有关于学生的受教权还有其他基本权的这个侵害，都可救济。当然，这部分是一个进步了，是一个进步。但是能不能够解决问题，其实也很困难。当然在382号解释的年代，382加563号解释的年代呢，其实他所能够提起这个救济的范围其实很少。所以我们在开玩笑讲说，假设有一个大学呢有这个法禁的规定假设说你要念那个大学呢，你就要这个头发你就要全部都理3分头像我以前国中的时候都还有法禁那时候那个什么训育组长很多人讨厌那种人呢，他就会每个礼拜一呢早上就拿一个1块钱的铜板一个一个量男生的头发你超过的呢全部都给我下去剪头发，一次5块钱他觉得5块钱很便宜嘛，对不对？但是呢5块钱是把你理一半就是阴阳头的意思就是把你理一半的头，另外一半头发你自己去想办法我被理好几次非常生气所以呢我就对这个东西深恶痛绝，就可能就因为这样就埋下了读行政法的种子所以这个影响我很深那陈公明也是他也是一样，就是把你抓去理那种很丑的头，那一次好像15块吧，15块。那我他好像要共要理8次，现在可以公布，那时候我逃了6次，就是6次都没有理。然后说这怎么做到？很简单啊，因为每个人理了之后都会有痱子粉撒在那个头上，我就弄了痱子粉撒在头上，大家就以为已经理过了，就是这样子，那就是这样躲掉。那假设说今天学校真的有法禁真的有法禁，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怎么样去救济那在382号解释的年代呢，你根本没办法救济没有办法救济。但在这个684号解释做出来之后呢，就有救济的可能像那时候去大陆的时候呢，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例子像这个南京还是浙江大学吧一个学生就在讨论问题跟我讨论说这个他们因为他们学校呢 有钱学生很多啦，哦，所以呢，上课的时候呢，这个手机啊就此起彼落，而且呢，大家知道对岸的人讲话呢，有时候都比较大声一点嘛，哦，所以呢，就对老师来讲不生其扰，所以啊，学校就有一个新的政策，哦，在学校的这个操场中央放一个强迫阻波器啦，哦，阻波器放了之后呢，一到上课时间，上课铃一响，就立刻发生作用，就是所有学校的手机都不能碰啊。哦，蛮强的，就是所有在学校范围之内的手机呢，全部都不能，全部都不会响了，哦，就是让老师有一个干净的、一个安静的教学环境。他问说呢，这可不可以救济？可不可以打行政诉讼？哦，如果说是在过去，哈，如果说像如果在台湾的话，哦，那你是没有办法去赠送的，哦，但如果说呢，在684号解释之后呢，是可以赠送，但是可以赠送又会回到什么？会回到说呢，你大学学者这个部分呢，会不会有一些规定啊？哦，但如果是法禁的话呢，很可能现在会被宣告是有违反大学的一个意志，哦，因为大学本身就是一个，既然想要学术自由，就不应该去做这种事情啊，哦，所以有可能法禁是不行的。但如果说是其他的呢，哦，不一定，对不对？像比方说684号解释，它其实的一个生前的案例的一个背景是这样子哦，就是说呢，这个有一个学生呢，他在学校里面，他本身呢是一个便秘啦，哦，甚至就很迷之，所以便秘对。然后呢，他想要在这个学校的公布栏里面呢贴一张这个所谓的停扁的海报，哦，是阿扁是无辜的，哦，应该把他赶快救出来，哦，那蔡英文你赶快当总统，然后赶快给他特赦这样子。那因为大家知道，在学校你要贴这种海报，你要经过这个学务处哦课外活动组或相关单位的一个盖章嘛，不然会被撕掉。所以他去盖章的时候，人家不给他盖，他说呢，本校不欢迎有关于政治性的东西了，哦，所以呢就把他的这个申请就驳回了。驳回之后，他也锲而不舍啊，继续打官司，一路打到大法官这边来。那另外一个案例呢是这个选课的部分的一些争执，哦，选课的争执。那大法官就说呢，像这种东西啊，通通可以让你打官司啊。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像以贴海报这个案例呢，如果真的跑到行政法院去，一样啊，你透过684号解释进来。但是问题是呢，在法律保留这一块里面，如果学者里面有规定说呢，这个有关于这个政治性的言论等等，哦，那我们这个是不把它公布在公布栏，当然会有一点点这个模糊地带，哦，到底会不会有影响这个言论自由啊、学术自由的一个这个侵害的部分，哦，这个是有争论的空间的，啊，哦，的确是有点争论的空间，但是是不是一定就会赢啊？这个也不一定，哦，这个也不一定，哦，像最近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判决蛮有趣的，就是一个国中生吧，哦，国中生他大家知道这个老师很喜欢去做违法搜索，对不对？你升旗的时候呢，他就去学校就是抽屉里面就是翻你的东西啊，做什么的啊，偷偷摸摸的，偷偷摸摸的像小偷一样，哦，那有一个家长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女儿还是儿子呢，这个书包被收啊，就很不高兴，哦，就去提起诉讼，后来败诉驳回了。那这个法院的见解是认为呢，其实这个收书包，哦，其实是老师的一个这个教育权的范围之一啊。那我个人是非常不能苟同，哦，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哦，我的书包被收，哎，哦，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哦，那时候因为大家都不给我零用钱啊，哦，那时候其实小时候过得蛮悲惨的，哦，就是被欺压长大。那个小时候家里不给我零用钱怎么办呢？所以总是要火嘛，哦，总要火就是总要赚点钱啦，啊，哦，所以那时候因为文笔还可以，哦，所以呢就帮人家写情书啦，哦，因为那时候班上很多草包，那时候男女分班嘛，哦，男女分班，那分班的话呢，总是要这个行业就会产生，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APP 啊，哦，什么都没有，所以要靠最原始的情书呢来表达自己的那个，哦，这个真心啊。那时候因为男生都草包，字又写得丑的要死，也不会写文章，哦，所以呢就找我帮他写。好，那一封呢就50块了，哈，就是如果只是带篆书状的话就50块，如果地状的话，因为地状风险很高，所以就会150块这样子，价目表都清楚，好清楚的。那有次呢差点被抓到，哦，然后也就是因为抓到一次就是大过一次，好，就男生只要这个一只脚踏上女生搬的走廊，就是大过一次，哦，就是没有第二句话，哦，就算你是被丢过去的也是一样，哦，被踹过去也是一样，就大过一次，哦，所以风险很高，我的收费就比较高一点，哦，那有一次呢，我这个犯罪集团就被破获，为什么被破获？就是因为升旗的时候，哦，老师当小偷嘛，哦，就是没有令状就去收，啊，收就收到我抽屉有一叠信纸。哦，因为那时候我很专业啦，因为大家不知道这性质怎么可能一样，对不对？笔要不一样啊，但这个女生一对一对就知道是同一个人写的，那就惨了，哦，所以我性质不一样，哦，笔迹也不一样，哦，笔也不一样，钢笔、蓝笔什么笔都有，哦，那老师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那么复杂，好像比较有状况不是很好，就打给我爸我妈说这个 觉得这个儿子好像怪怪的，好像在学校都没有干正事，感觉起来都在骚扰女生的样子，所以就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被，而且他很神，我用钢笔写，用圆珠笔写的一封信，那因为撕起来之后，后面不是会透一些那个笔迹，那老师很闲，他把那个笔迹对着太阳光，把它用铅笔把它描出来，把那个这个笔迹描出来之后，再去对说看哪个 女生收到的那封信，等于说做那个像这个 CIS 一样，就是在那边做那个刑事鉴定的工作，那我就所以对这个事情都非常的感冒，那最后还是重操旧业啦，就是说等到老师就是比较风头比较远了之后，我再帮忙写，再帮忙还是一样帮忙写，我就不会管那么多嘛，那最后是因为一个包奶跟筋不对，就觉得念书比较好，就才中断这样的行业，我还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应该多赚一点才对，现在就没得赚，现在谁要写情书啊，这个那个年代那个 good old days， 这个美好的年代就是过去，好，那六八四号解释里面呢，我们说它其实在这个彰显的就是说呢，它开放，进一步开放的这个学生呢可以进一步救济的可能性，然后但是呢问题是你游戏规则，换句话说在法律保留原则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还是用大学自治的这个部分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其实很难呢会有所突破。那这里我们要特别讲，当然就是说呢，在只有在大学这个部分呢比较会有所谓的这部分法律保留原则的问题啊，因为大学有牵涉到一个大学自治的一个部分，那大学自治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当大学自治呢遇到学生的基本权的时候，怎么样去这个拉扯哦，那再从我们的五六三号解释来看，其实我们似乎啊是给了学校多一点的空间，多一点的空间，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好，进一步我们再看到呢88页这里的羁押中的被告呢，跟国家的关系，跟国家的关系。那羁押中被告跟国家的关系啊，其实他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拜一个人是次啊，就是拜那位大学长是次啊，就是说他被押起来的时候啊，就反正问题就一大堆，问题一大堆，包含了他吃什么菜色啊，每天你都会知道他吃什么菜，跟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综艺节目一样，其实我们现在新闻就差不多嘛，就是从马奎尔到凤飞飞嘛，然后凤飞飞到林书豪，那很看得很腻，所以林书豪是很厉害，但是我觉得就是早上也输了嘛，输了之后还好，新闻就很事项，就是报一段之后就报别的，就寒流很冷啊，大家多穿点衣服，对。今天出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然后就是说，这个大家心里都很冷啊，因为可能都投注，然后那个彩券都输光了那这个说在像这个当年那个时候，就是他被关的时候，就是因为媒体在报道他吃了什么，对不对？然后呢，什么东西可以带进，什么不能带进去，然后几个人一间，那谁上厕所在旁边他也闻得到就是反正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全部都弄出来之后，他当然呢就会受到关注。那比较受到关注的部分在于说，羁押中的人呢，我们先看到这个653号解释的内容，他说有关于羁押法第六条呢及同法的施行细则第14条第一项的规定不许受羁押的被告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救济的部分，那与宪法第16条保障人民诉讼权的意志有违换句话说，他认为呢，这种羁押中的被告，他应该是可以就他所遭受到一些待遇呢提起行政救济可以救济的。那这个所谓的可以救济呢他所彰显的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是至少在某个程度上他有这个有这个所谓的基本权有一定的基本权可言那这个那这个当然它是一个算是蛮划时代的东西，因为这一块领域呢其实之前从来没有人去关心过从来没有人去关心过。那653号解释它里面所牵涉到的是羁押法第6条还有施行细则第14条的第1项。那这两个条文呢，如果大家去翻的话，这旧法的时候，其实你去翻呢，其实它并没有去明文规定去限制人民可以提起诉讼，它没有限制。其实在实务上的做法呢，他都认为，因为他施行细则怎么规定，他就说呢，这个如果你在这个羁押的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羁押押所的行为呢，你有不服的话，你可以提起申诉。就这样，他就这样规定而已。那他并没有限制说你不能够提起行政诉讼。不过在我们的这个实务上都是想当然了，都认为就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就很简单就这样子讲。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是不是正确这个我就当然是这个至少大法官解释认为的这是不对的是不对的，所以通过653号解释说呢，你还是可以去提起行政诉讼，那你要想修改相关的法律所以在羁押的过程当中，比方说你被上了这个脚镣脚镣，你上脚镣是一个对人的心理这个等于说侵害，是一个等于说压力，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不幸的话去被 上堂看哦，上次看看哦，基本上是不要。好像有时候在开玩笑的时候，有些人会拿着手铐互铐一下，或者在那个这个可能制造一些气氛的时候，会拿着手铐铐一下。这个哦，除非是好玩的，就是那种就是在那种店里面卖的哦，那种干干净净是无所谓。但如果是真的手铐被铐的话，其实如果迷信一点哦，都要有个小红包啦，有个小红包。像在电视剧里面演哦，被死掉的一定会有红包。他被靠手靠的也会有，因为会有官费啦，哦，会有官费，所以至少要报个100块、200块哦，压压惊哦。所以不要开这种玩笑哦，不要以后有当警察的朋友，哎，来靠一下看看哦，真的好玩一下哦。那之后可能就比较衰哦，就是你靠了之后，搞不好考试就考得不好啊什么的哦，不用冒这种险，然后不要冒这种险。那这是这个羁押。那如果说你比方说你被上了铐的时候铐，你觉得不服，那你可以呢透过这个羁押法现行的规定的去提起救济。那至于说还有一块哦，就是说如果讲到个别权利关系还有堡垒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很阴暗的堡垒在受刑人的部分哦。受刑人的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受刑人呢跟国家的关系。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呢可以特别注意的哦，这不是大法官解释哦，这是最高行政法院的一个决议。他说啊，假释中的这个受刑人呢，对于法务部撤销其假释的一个决定，是不是可以提起这个行政征送人来加以救济？他这边讲就是说啊，假释啊是假释的撤销是刑事裁判的一环哦。那为广义的一个司法行政处分啊，如果有不服的话呢，救济程序应该要依照刑诉法的规定哦，是有要等到检察官呢指挥执行该假释撤销或者残余徒刑的时候，再由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呢之后配偶向当初预知啊该刑事裁判的法院人来声明异议，不得提起行政救济。好，所以当然这个部分你都已经要被关了哈，那你还去救济哈，那时候其实已经晚了。那你可以学唐亚军这样，就是被抓之前先去检察院走一走啦，好什么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救你。不过通常是徒劳无功啦。那这个部分呢可以彰显出呢，其实受刑跟国家之间的关系，它本身这一块还是一个这个封闭的领域啦。那讲一个比方说呢，像我们知道会假释嘛，那比方说呢在监狱里面好了，比方说一个人在监狱里面他申请假释就会驳回，可不可以救济？在现行法底下，你也没有办法救济。但是不能救济的理由其实很好玩哦，他是说呢，因为假释的申请哦，并不是你受刑的自己申请的，你是监所去申请哦，监所去申请的，所以你被驳回呢，并不是侵害到你的利益哦，是侵害到监所的一个这个申请权哦，所以呢，不准你去救济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还是一个特别权利关系的一块很阴暗的堡垒。那再加上说呢，我们刚刚看到在学生跟学校之间的关系里面，在法律保留这一块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在。好，所以呢有人说啊，684号解释公布以后呢，特别权利关系呢就已经离我们远去哦，就可以帮他敲最后一记丧钟。那我的看法呢，或其实很多学者的看法都一样，并不是这个样子哦，并不是这个样子。他的这个特别权利关系的阴影呢其实还在。其实就算是公务员哦，你看公务员那么多号解释，对不对？其实呢公务员的部分很多救济呢也还是在一个特别权利关系底下。在我们的实务上怎么认定？在我们的实务上是认为说呢，除了大法官解释有解释出来像退休金啊、福利互助金啊、这个免职啊这些行为之外，其他的公务员也受到这个处遇呢也还不能够救济哦，也还不能够救济哦。这部分等到公务员法还会再讲到。所以你说这个特别权利关系是不是就真的就离我们远去了，变成是一个所谓的特别法律关系啊，或者是用什么名词都好，那其实我们认为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单纯哦，其实特别权利关系的还是在哦，还是在哦。这是有关于特别权利关系跟法律保留原则之间的一个部分，我们等于说啊帮大家做一个这样子一个整理哦。那这算是一个非常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啊。虽然说很多人觉得说好像已经过时了，但是我认为呢并没有过时哦，并没有过时，而且可以让你更认识所谓的法律保留原则在实际上怎么去运用。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的893页，好，93页的最底下哦，第六题哦，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看看题目就好，看看会怎么出就好。他说啊，这个最高法院的有一个民事判决，他说这个台湾大学呢，和他学生的关系是关于服从教学与学习的特别权利关系，哦，这是旧时代，那不属于普通法院的一个审判范围。那从现行的实务见解哦，这是怎么样哦？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我就问他说，这个学生有其他的这个法律就医途径哦？我说 到我们4-3/8/2号解释，他可以提诉愿，可以提行政诉讼嘛，这个部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直到甚至到我们现在的这个4-6/84号解释呢，可以进一步的再去延伸啊这个部分的问题。那第二个小题的问题，他是问说啊，私立大学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呢，是否与其上述的情形相同？哦，理由何在？好，这是比较我要强调的一点哦，就是说呢，在学生跟学校的关系里面，如果是私立大学怎么办啊？怎么去处理啊？那在上堂课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个案例哦，这个案例是有关于一个私立学校他罚学生钱的一个例子。那其实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为什么那时候我们会讲到说它是一个使用借贷关系呢？哦，那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在于说在那个脉络底下哦，因为毕竟它是跟什么？是跟一些私立学校它本身的一些行为比较无关的一个状态。那这无关的是怎么样无关？我们先把这个东西讲清楚。比方说呢，今天有一个私立学校，哦，私立大学，私大，跟学生讲，哦，假学生，他呢，哦，比方说对他做了一个什么退学处分，哦，退学行为啊，我今天不讲是不是处分，退学的行为。那这个退学呢，到底会不会是一个行政处分？那大家会觉得说，嘿，师大，哦，我想大家观念应该都很清楚，师大呢，它是一个司法人，哦，司法上的一个财团法人。那什么会可以做成一个行政处分呢？所以会有些人认为说呢，嘿，那这个退学会不会只是一个司法上的法律关系，一个终止契约的关系等等？哦，就像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哦，这种在图书馆借书借太多，哦，然后没有还，然后只是一个司法上的一个借贷的一个违约金的一个性质，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哦，那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要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思考啊？为什么呢？如果大家去看我们的4-3/8/2号解释，我这边可能比较没有把它列出来。依照我们的3/8/2号解释呢，即私立大学哦，它在一些情况底下，它会有行政机关的地位。在哪些情况底下呢？在所谓的录取学生哦，决定要录取谁哦，放榜要录取谁哦，好，确定学籍。让你核发你一个学籍哈，还有呢，所谓的奖惩学生，以及最后你要离开了哦，他核发毕业证书。在这些情况底下啊，私立大学会有行政机关的地位。这是一个什么？有点像是类似这种所谓的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这种关系的，不是类似啊，本来就是哦，一种委托行使公权力的关系。在这些情况底下呢，好，我们说啊，就是师大呢，利于哦行政机关地位。那在本案当中呢，你说，哎，假如说师大呢，啊，对学生呢做了一个退学处分，啊，做了一个退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啦，啊，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奖惩学生的这个部分。那对于奖惩学生的部分呢，那这个既然它立于一个行政机关的地位，啊，那我们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啊，所以私立大学它也有可能会做成行政行为的，所以私人也可能做成行政行为。那私人为什么可以做行政行为呢？一定是有一个所谓的公权力的授权，好，公权力的授权，所以呢，它可以做成一个所谓的这个行政处分，好，这是在第二小题里面所讲的。私立大学有什么不一样？好，其实是完全一样，好，完全一样的。那所以呢，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说呢，这个所谓的钱的部分，好，就是说像你这个私立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呢，好，你去借书，他帮你发钱的。那这部分呢，啊，其实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处罚的性质哦？其实不见得是的，啊，其实不见得是。如果是这个处罚的性质的话，当然就是奖惩的一部分啦，啊，哦，奖惩的一部分。那如果它不是的话，其实看起来比较不像哦，有点像是这个违约金哦这样的一个性质，或者是它只是一个滞还金，还称不上是一种处罚啦。那如果不是处罚的话，它就不是这几种。不是这几种这个范围，那不是这种范围里面呢，那你只是对他做成一个，比方说呢，这个要他去拿一些滞还金出来，那恐怕你只能看成是一个司法行为的性质而已。好，这是我们刚刚连接起来，好，一起讲的部分。好，那这是这个第六题。 那到第七题呢，就是四页呢，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也是跟我们特别权利关系有关哦。其实特别权利关系最爱考的呢，大概就是学生哦，还有所谓的羁押中的这个人犯的这一块哦，这两个部分是一直都很喜欢考的。那这边呢，大概是这个563号解释哦，做出来之后哦的一个考题啦。他说呢，我讲的是以私立大学硕士班3年级去研究生哦，那如果真的考出来呢，很喜欢去考私立大学。哦，因为私立大学他会先第一层就先考你说你知不知道说啊，私立大学在确定这个录取学生、确定学籍、奖励学生还有核发毕业证书这些事情上面，它是一个行政机关的地位。好，那这是这一个啊第一个很喜欢考的私立大学。好，它是讲呢是以师大的3年级的研究生哈，在民国的96年的11月呢，哈参加这个该研究所的一个硕士候选人的这个资格考试。那某个考试的科目呢没有达到及格标准哦，那以私立大学呢就依照相关的要点规定呢把奖就退学掉了。那问你说啊，如果你是甲的律师，你要怎么做？那你是乙的律师呢？你要怎么答辩哦？那这个例子呢，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在考试之第453号解释啊，563号解释，好，563号解释。那563号解释里面呢，那你就是从所有从学生的观点，当然你就直接可以讲说呢，这个部分依照382号解释，我可以提起诉讼，好，可以提起一个行政诉讼。那学校的观点呢，当然说你可以提行政诉讼没有关系，但是依照563号解释呢，好，我们这边呢，我们这个学者的这个适用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好，是没有问题。那所以学生这边的律师呢，你只能去攻击，看看有没有办法说呢，他的这个相关的考试要点的规定有没有违反什么样子的一些原理原则啊？不过恐怕这个可能性都不高了，好，可能性都不太高，所以这个部分。到底怎么答辩呢？其实真的，如果真的发生这个个案的话，其实成功的几率哦非常的低啦。好，如果563号依照563号解释的一个意旨，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说明过。好，那这是哦几个哦两个题目呢，帮大家稍微补充一下。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一个这个选择题，我们先就趁现在看一看好了。在92页的最上面哦，他说呢，下列有关于法治国家概念的这个叙述哦，何者错误哦，何者错误？第一个哈是 A 呢，是说呢，法治国家呢是要求国家的机关呢都应该要守法，这个部分，这个其实4.85没什么太大的错误。那再来是限制人民基本权利或增加义务的事项呢，应该以法律来定之，好，这是法律保留原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再来是行政机关的行为不当，哦，应得提起行政诉讼哦。如果是违法的话，是可以提行政诉讼啊；如果是不当的话呢，顶多只能提诉愿啊，顶多只能提诉愿。这个观念呢，大家可以先建立起来，或许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说呢，我们行政法院啊，或者是法院呢，我们基本上我们是针对不法的行这个违法的行为啊去做审查的。如果只是一个不当的行为，什么叫做不当啊？不当呢，其实另外一个字呢，就叫做不合目的啊，不合目的，不合行政目的啊，不合行政目的。比方说呢，今天啊，你要对于哦这个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人呢，哦，你要去做这个采罚，哦，那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在后座哦，就是没有系安全带，哦，当然了，你依照道交条例的规定，你可以对他做采罚，哦，可以对他做采罚。那采罚的本身来讲，可能都是合法的，哦，都是合法的，这个额度都一样等等的，哦，但是可能呢，这个后座的人是一个老太太，哦，是个老太太，那你呢去？对他这样做裁罚，甚至他可能没有钱可以缴这个罚金哦，这个罚款，那你去处罚呢，可能就是一个不当的哦，就是不合行政目的的。对于呢，我们要确保哦贯彻哦这个政策的一个行政目的，不见得就可以完全的契合。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一个行为是完全违法，但是呢，他可能不合行政目的啊，哦，不合我们的裁罚所欲达到的目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是一个不当的行政这个行为。那对于不当的行政行为呢，行政法院是无能为力的哦，那只能透过行政机关这边的来做这个审查。那大家会问说，为什么行政法院呢不去审查行政行为的这个是不是适当？那是因为权力分立角色的这个考量啊，因为行政法院这里呢，它是司法权，它能够审查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行政机关有没有违法，好，有没有违法？那这就当与不当呢，是由行政这边来判断。那如果行政的原处分机关没办法判断的话，应该由它的上级机关来加以矫正，而不是由法院的越俎代庖来帮行政机关决定什么叫做合乎行政目的。好，所以有关于不当的行政处分呢，是不能提起行政诉讼。那最后啊， 国家机关呢，基于基本的这个组织与职权呢，应由宪法及法律定制，这就是所谓的组织法上的法律保留，组织法上的法律保留。那 B 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就主要讲的是这个作用法上的法律保留，所以这两个层次也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预考，这是一个预考题目啦，算蛮简单的，但是有些基本观念呢，其实也是这个值得一提，这边就顺便帮大家呢也做个这个讲解，好，那因为现在时间呢，这个时间不多了，我们就很快的看到一个概念就好。在翻到我们讲义的89页，有一个行政保留，行政保留，行政保留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跟刚刚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特别权利关系呢，把它合并来加以观察。怎么说呢？在我们特别权利关系的这一个脉络里面，其实我们回到的是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法律保留原则。那在法律保留原则的这个概念的部分，其实它主要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种行政跟立法之间的关系啦。好，行政跟立法之间的关系。那行政跟立法之间呢？我们知道，在二战以后，其实行政权它的一个范围，它能够这个自主的空间是逐渐的在缩小，立法权呢是不断的在扩大。那在这样一个趋势底下，行政呢，当然最后就受不了，就开始反弹了。就反弹的，那它的反弹是怎么样出现？这用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特别权利关系，特别权利关系就是某种程度的反弹。他认为有一些人哦，有些像比方说像这个受刑人好了，那你就说这个受刑人怎么会给他特别权利关系呢？那行政机关就很不客气的跟你讲，好啊，你不要给他特别权利关系，你给他都人道对待，好啊。你就看这些死老百姓要怎么样去这个承受这些犯人会逃出来或怎么样的话，对你会产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他就会开始说呢，有些人我一定要管好，我的公务员、我的军人、学生、受刑人这几个部分呢，我要管好，所以你要给我多一点权力，不要管太多。这是特别权力关系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就叫做所谓的行政保留，在我们讲义89页这个脉络底下。那什么叫行政保留呢？顾名思义啊，就是有些事情呢可以保留给行政自己来做决定。他不需要给什么，不需要给这个立法者来介入。那什么叫做这个行政保留，行政来自己做决定呢？包含像什么？包含这个是高度政治性的一些行为。什么叫高度政治性的行为？比方说呢，像要不要签 ECFA 就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行为。要不要签 ECFA？ 那比方说呢，像这个美牛啊，是不是要进口？当然，如果美牛进口这个议题呢，假设已经牵到违法的部分，那当然呢是如果有牵到内国的这个违反这个食品卫生管理法，那是另外一个层次。但假设呢进与不进哦，其实没有违法的问题，只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行政保留的一种领域之一啦，就是说这种高权非常高权的行使，那这个部分之后我们还会看到类似的观念，就是这种所谓的政治行为，政治行为、统治行为。那行政保留呢，其实在这一块里面，它也强调说呢，有些东西啊，由行政机关自己来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89页的靠下面这边阿拉伯数字123啊，比方说有特殊权，像外交权啊，像这个防卫权，像比方说呢，你要买多少武器啊，像买要军售要怎么提啊，那行政法院不能说你且慢，我来审查一下，看你这样讲对不对，这部分呢司法是没有办法加以介入。那立法者呢，立法者是不是可以介入？这部分呢，在这个行政保留的这个学说里面，认为立法者不应该介入，也不应该介入。像外交权，外交权像我们讲到这个 ECFA 就是一部分，那再也是高度自主性的一个行政活动，包含像这个组织的权限啊，这个计划的权限等等。像比方说呢，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某地方啊，我们要做一个这个比方说做一个什么这个一个大的建筑物，比方说要盖101这要盖一栋比较大的建筑，这时候这种所谓的计划呢，其实是行政可以自主去做决定的，不需要先通过立法者。当然预算的话要经过立法者，但是如果说预算都已经有了，那怎么规划、怎么设计等等，也是由行政机关的这边来做决定，除非说你的设计规划本身呢会导致这个违法，不然的话其实这个司法也不会介入。当然像这个统帅权，这个政治上的这个领导统御，比方说总统呢，你要召见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可不可以跑到这个行政法院去告说这个总统这个要召见我，对我做了一个行政处分，那这个部分我要去这个打行政诉讼，没有人这么笨，没有人这么笨。但是你说呢，在本质上，总统呢把行政院长叫到家里面去问事情，这是不是行政处分？其实是，总统本身就是一个宪法机关，就是一个宪法机关，它本身不是总统府总统府只是一个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组织但是真正的宪法机关其实是总统，总统。 那总统这个宪法机关呢，他做了一个强制性的行为，要求你要到他家去，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行政处分，哦，就是行政处分。理论上呢，哦，你可以打行政诉讼，但是没有人会笨到这个程度，哦，这个就自毁政治前途了。那像比方说这个凤飞飞，哦，走了以后嘛，哦，不是总统会打去给他儿子慰问吗？哦，那这个当然不是行政处分了，因为你可不可以说我不接总统的电话？哦，当然可以，好，哦，当然可以，哦，那如果说呢是有这个一个隶属关系的，你等于说他叫你这样做，你没有办法不做，哦，这个部分呢还是属于行政处分的性质，只是呢因为它是一个统帅权的行使，所以是行政法的范围，基本上呢也是一样，司法立法不介入，哦，司法立法不介入。那这个所谓的行政保留呢，当然呢它在这个实践上，哦，在实践上是不是真的有，哦，是不是真的有，的确了，在某些情况底下是有，哦，是有。那但是呢在学术上面是认为呢，在认定的时候必须要稍微做比较保守的一个认定。那我们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哦，这个之后，哦，下次我们还会再继续讲的，哦，就是说呢在法律保留原则的一个脉络底下，哦，有几个东西呢是算是行政它本身试图要保持它的一个这个事务决定权的几个努力，哦，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行政保留，哦，行政保留。好，另外一个呢是所谓的统治行为，好，我们之后还要看统治行为。好，统治行为。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特别权利关系，好，特别权利关系。这几个呢，好，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组同一组的概念，好，这几个呢其实都是所谓的行政的自主领域。等于说行政呢他在被立法者和司法者介入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他希望透过这几个概念呢让他本身有一些自主可以决定的空间，自主决定空间。那刚刚看到的是其中的两个部分，行政保留有一些比较细的东西呢，我们就等到下次上课再一并的说明。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就是。